是咧为香港咧再攞到一面嘅银牌噶。咁啊，第五线嘅何思培咧，起步之后咧都系喺前列嘅位置，系第二名系转池，最终咧顺利可以保到呢个位置咧，系以第二名到终点，时间咧系52秒27。而啱啱咧系仅仅系输俾澳洲泳手，系得第二名噶。咁以总成绩咧，第二名入准入决赛嘅何思培咧，系以破亚洲纪录嘅时间52秒4啊，系晋级噶。今次嘅时间咧系比佢呢个亚洲嘅纪录咧系仲快少少，相信咧系以大会咧初步睇到嘅时间咧系可以再破呢个亚洲纪录噶。咁而之前呢，佢已经系香港喺200米自由泳呢夺得一面银牌㗎啦。呢一面呢银牌亦都系香港队呢喺今届奥运嘅第三面奖牌。香港呢喺奖牌榜嘅奖牌数目呢已经增加到一金两银㗎啦。咁我哋会继续采访呢佢赛后嘅情况㗎。而家先交返俾新闻部。 好，唔该晒你俊杰。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3点，跌301点，成交金额4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3点，跌20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9.4，系跌12.6。美团216.8，跌11.6。恒生中国企业94.14，跌2.1。中芯国际27.45，升1.05。盈富基金26.52，跌3.2。阿里巴巴188.8，跌8.5。友邦保险94.55，升2.5。比亚迪股份231.8，升8毫。药明生物120.5，跌4.1。中国平安97.2，跌3.5。汇市方面，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4，英镑10.849，瑞士法郎8.576，澳元5.745，加元6.237，新西兰元5.443，欧元9.237，每百元对港元7.1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16。五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9点，跌472点。港金现价报169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51美元，卖出182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蝴蝶谷道去葵涌道方向近住青山道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揿下揿下 B， 喂 B 老婆仲揿冇揿啦咁样， 跳埋落水啦， 跳埋落水 都仲未转到。 因为我哋嘅直播室系影住一啲嘅新闻啊，天气嗰啲嘅，咁但系都好想咧，佢想我，因为我要喺度 stand by 啦，佢想我都睇到， 多 谢晒。咁啊，成个香港都好开心啦。 系啊， 当然有啲人话，哎呀，争少少，哎呀，人生唔可以咁睇嘅。 冇错， 仲有下一次啊嘛。 冇错， 唔紧要，唔紧要。其实我哋已经系超额完成噶啦， 绝对系。 定即系我哋大家已经好满意。最紧要嘅就系咧，其实我哋每一个都仲系尽力而为，我哋能够睇得到，已经好紧要。 嗯、 不过我都好开心啊！就头先我都超额完成，我系从来都未试过就喺电台三楼度咁快可以落一条 跑落嚟啊！ 系咪好消防消防员咁啊？ 系啊， 揽住嗰个胶嘅扶壁扶咁啊落咗嚟， 扑落嚟。 梗系啦，十点本来平时咧，佢哋即系我哋三个都系早十五分钟企定喺门口，但 系 今日咧，因为十点啱啱踏正嗰个位， 九点五十九分， 系 我 stand by 啫 噃，仲未做啊？ 我叫佢行快啲嘅，佢好似听到。 你头先。望唔到佢嘅眼神同我有交流咩？ 系好啊，我唔想答你呢个问题。 总之咧，我哋希望咧每一位泳每一位选手，无论得唔得到啦，正如阿 Sarah 琴日都讲，我哋唔系净系同胜利者欢呼，我哋同每一个有参与嘅香港嘅选手们都讲， 每一位 祝大家加油， 系。 好，开始我哋星期五嘅节目《风骚快活》，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睿， 加油强， 名都未介绍。 头 先我哋连名都唔记得介绍， 我乜都唔记得， 即系记得啊， 迷迷痴痴， 记得叫我先妹，我先妹，系咁啊， 你执嘢啊！ 你咧都系多云嘅，咁啊间中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到今日十点半。看你面对嘅呢首 I Should Be So Lucky。今日嚟数天仍然是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下个礼拜初仍然有骤雨，小心小心。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89%。阿李婆啊，你琴晚瞓得好唔好啊？ 非常好啊！ 我冇啊！ 啊 我本来好好，我琴晚咧我要应验咧，我哋话一定咧，琴晚因为我哋炒完阿苏乞儿啊嘛， 系 咪先？即系嗰叫刘苏乞儿啊嘛，系咪先？冇错， 佢 个兜 好大噶嘛， 刘苏乞儿啊嘛， 即系 个 乞儿兜 啊，系啦，大兜嚟噶嘛， 大兜嚟噶嘛， 咁所以喺嗰度攞饭。 我琴晚咧就早啲瞓，我要享受琴晚。哎呀，点知咧，即系人算不如天算，我真系好耐未试过啦。突然之间去到十二点几，即系我已经瞓到好冧嘅时候咧。 即系喺身体里边有一种嘅力量咧，系一种破坏嘅力量。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瞓觉，俾一啲叫做肚痛啊，或者嗰啲叫 绞 痛啊，绞痛啊，绞醒咗。 我试过，我试过。 系啦，咁于是就上去洗手间啦。但一入洗手间坐低咧，个人咧系忽然间 天 旋地 转。 试 过。 喂，咁你想我点啊？系啊，跟住想作呕。 想作呕 ，exactly 系食物。 我今日上网咧，因为我听完你讲咧，我上网查，系啊，原来食物中毒嘅表征啦，或者 急性 嘅病征就咁啦。 冇错。 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我第一次夜晚发出呢啲咁嘅，瞓到脚 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但系你有屋企人啊嘛。 但系佢哋瞓到脚脚声，我又唔想嘈醒佢哋。 傻啦！呢啲咁嘅位梗系要叫醒啦。 哇！原来食物中毒真系好辛苦噶， 辛苦到飞起啊！我话你听， 系啊， 我差啲中咗咗嘢，系啊，好彩。 我未试过，我未试过去厕所去到呻吟嘅，知唔知？ 咁系会啦，你系一定要叫出嚟嘅，即系哇，好痛啊！哇！ 我 惊 如果隔 篱邻舍 误会，点算咧？ 啊，咁都我都系好戥佢开心。 你都好快啫， 好耐冇试过咁。 同埋你又嗌得好快啫， 一般嚟年几两年冇咁样叫过咯。 但系点解净系听到阿先生喺度叫？ 点解咁静？ 你知唔知咩叫报应啊？ 我知道你实咁讲，留须乞衣，留咗几耐啊？你须仲谂住留几耐啊？ 一路都唔出声， 点噶啦？ 须乞衣， 等一个位出嚟系嘛？踢咁样， 唔系啦，真系嘅。其实咧，阿 Sarah 喺度咧都曾经略略提过一句，可能佢唔记得啦。因为我咧就惯咗一盒饭分两日食，佢都讲过话有啲人唔留得， 系啊唔留得。 不过我琴日嘅 case 就唔关事啦，我琴日晏昼食嗰盒饭新鲜买嘅，夜晚食嗰盒饭新鲜买，我都唔知边头系元凶。总之咧就我系食过呢两盒街买翻嚟嘢咯，咁我唔知边盒系。总之 饭盒里面有冇嘢唔熟啊？有机会。 睇落去正常咯，即系同你嘅样一样咯。晏昼就双餸饭咯，即系 菜、 北菇蒸鸡， 都系啲熟嘅嘢嚟嘅，即系唔系话嗰啲咩鱼。生饭，鱼生饭嗰啲就真系好 容易。鱼生饭我就两日前食过，但我谂唔会， 有机会。 两日前， 梗系 潜伏咁耐， 会啊，迟钝啲咪要食。迟钝 鱼 系， 我有谂过系咪鱼生饭， 有 机会。我两日前食过鱼生饭， 真系唔系讲笑，真系未必一定系会咁快你就会嚟。 但系我屋企人都有食 过 嗰啲鱼生饭，我 佢哋 嘅 抵抗力比你好。 系啊，或者佢哋今晚嚟料咧。 嗱，其实 咁衰嘅你，我咒人嘅一阵，屋企人 我哋 三 米讲 一 句，三米讲一句，讲一句衰嘢先好唔好？讲一句闹佢嘅说话。 我哋一齐 一二十，讲咗啦。 今晚好舒服啊， 好痛。 喂，嗱，但系讲到鱼生饭咧，其实咧有一个我之前我好似喺呢度讲过，我之前唔 系 好敢买嗰啲百货公司。摊喺度嗰啲，我唔知佢摆几耐。我通常净系去日本菜馆食嘅啫，我唔会买翻家屋企。但我试过一两次之后，好似又冇嘢，咁我而家就放心咗嘅。我而家多咗喺呢啲百货公司买。今日有个专家就可以问下佢啦。喂，其实鱼生或者日本寿司嗰个保温期可以几耐咧？咁样样，因为我哋今日有一个日本美食专 家 时间出现，嗰个叫 做咩？叫做咩话？ 岸本太太， 岸本太太，岸本神。唔系喎，佢太太喎、 啊，太太日本话点讲？ 唔知道啊，我问下佢。 咁你点称呼佢噶？ 岸本太太， 讲一次。 岸本太太， 好嗱，其实咧佢系香港人嚟嘅， 哦，唔使翻译。 佢香港人嚟嘅，不过嫁咗位日本嘅丈夫， 冇错。 咁佢喺日本美食方面咧好有钻研嘅，所以我哋今日专家时间专登嘅请佢嚟讲下日本美食。咁因为我头先都讲到咧，我琴晚食物中毒啦，咁好彩我今日翻到，我琴晚咧喺度谂，不如我听日唔翻得唔得咧？跟住我就谂起你哋两个咧憎恨嘅面孔咧，好狰狞咁望住 我。唔会，我好开心。 咁所以我就死顶都今日翻翻嚟，好彩即系当我去咗。我一大段时间啦，喺里边纠缠，又晕又剩咁，跟住咧就上翻床瞓之后就冇嘢啦。咁到今朝咧， 去唔去到啊？ 得嘅，不过唔想，我唔想讲个细节，因为大家食紧早餐啊，即系 OK 啦 ，OK。咁而家就叫做正常翻啲啦， 清晒就 OK 噶啦。 咁所以大家就小心。 我试过系一次系去唔到，咁系问题重点系乜嘢咧？我喺个商场，我喺个商场嗰度系突然之间好似你琴日嗰种绞肚痛，嗰种绞肚痛嘅即系咧，你行又行唔到。飙冷汗啦， 全身都系汗， 全身飙冷汗， 我全身都 眼前一黑， 系啊，就好似想晕想晕。 就喺附近呢一个商场，我好记得嘅。 附近乐富啊， 九龙 堂， 九龙堂，系、 okay, 啊，系突然之间无端端我行紧一间波鞋铺，系突然之间咁嚟嘅。咁跟住我就谂住，诶唔紧要，冲入个厕所度睇下点样啦。点不知咧就系好唔好彩，我入去嘅时候嘅话咧，个女厕系洗紧女厕，佢死都唔肯俾我入去。我话我真系要去，我话我好痛，我肚好痛。跟住佢就话，如果系咁嘅话，你过去残次啦。我冇辦法啦，我一定要衝入去啦。跟住衝入去嘅時候咧，哇！又拿手唔成勢喎，因為我嗰時已經係飆緊冷汗啦，眼前一黑啦，好痛啦，個人見暈，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坐低。咁跟住我就唯有我就係坐低喺個廁格嗰度啦，乜嘢都唔識整。 定一定神先。 點不知無端端有人衝咗入嚟，因為我唔識得閂，我冇鎖到。 咁、 哦、 你 咪話 咧，你準備用咯。 跟住佢一見到我嘅時候，佢知發生咩事啦。因為其實應該係嗰度嗰啲管理員嚟嘅，係女性嘅管理員嚟嘅。跟住入到嚟嘅時候，佢話小姐你冇事啊嘛。跟住我就係話，我有事啊。佢話你塊面青曬，我話係啊。佢你做乜嘢啊？我話我行行下嘅時候咧，無端端咧就突然間搞到我講俾佢聽啦。佢就話我哋使唔使幫你 call 車，即係 call 白車，好近啫嘛，浸會。咁我就話你俾我一陣時間看看 是怎樣定一定神先， 定一定先咁樣。佢就唔好意思，因為頭先咧你冇鎖到道門啊。我話我冇入過殘次，我唔知道佢喺邊度鎖門啲門。你唔好再同我講，跟住我發脾氣，因為我好辛苦。咁我就覺得嗱，我陣間出去，我就你佢話你嘗試下喺呢一度，我喺出邊度等你。佢、話如果咧 好 好，因為佢見到我樣，佢知道我唔係扮嘅。 冇錯。 咁同埋佢就哇，已經係嗰陣時候已經係冒曬成個人，因為我好擔心，我唔想入入醫院啊嘛。我知道我应该 食物中毒，我琴晚有少少 想 去医院嘅，我其实我有少少想叫醒我屋企人车我医院，但我即系因为咧嗱，我又听过一个咁嘅讲法，呢啲咁嘅肠胃炎啊、食物中毒乜都好啦，对于佢哋嚟讲咧， 好小事嚟 嘅，好小事。喂，人哋嗰啲拎住只手行入去噶，你呢啲行埋一边咧，可能等到听日嘅。24小時都未必到你睇， 佢幫你分流啊嘛，係咪？你講呢樣嘢嘛，咁跟住我同佢講，我就話你好啊，你喺出邊度等我，我就話我嘗試下，我睇下我可唔可以會好啲。跟住佢就話，我驚你會暈咗喺度，所以咧我而家幫你鎖到門。係 啊，都 會係㗎，跟住佢就我喺出邊嗰度，如果我等你嘅話，可能係五分鐘，我會再嚟，我問一問你。如果你真係唔得嘅話咧，我真係要幫你 call 車。好好人啊，嗰個管理嗰個姐姐。跟住我話好，冇問題。咁我就嘗試啦。佢係。抽一抽，好似啲肠抽筋咁 啊， 系咪呢个感觉？ 好似喺里边系咁打你啲肠， 系啦，喺度有人扯你啲肠， 扯你啲肠 咁 样， 打你个肚啊，咁样啊。 与此同时，你又想晕想晕咁， 冇错，同埋飙汗系咪？ 全身都汗， 总之好辛苦啦， 好辛苦。 你 系 想死啊嘛？个感觉系嘛？ 冇错。 咁跟住我就， 我知唔知我最想想分散自己注意力咧？我仲用手机想睇下啲 Facebook， 仲睇手机， 你 有冇搞错啊？ 我身边冇力到成日跌咗落地啊！ 系啊，如果你睇到嘅话，你应该另外一个病。 系， 我完手机都睇唔到。 手软晒噶嘛，脚软晒啊嘛，你只可以坐低。最惨嘅就 系 咧，我不停咁样谂住就唔得。我谂我如果系嘅话，里面嗰啲中咗毒嘅嘢嘅话，只要排出体外，我相信我应该会好啲嘅。但系唔得，一路都 唔 得。 去唔到厕所， 去唔到。咁跟住出边嗰个人就好紧张啦。佢就话：我真系，如果真系你系唔得嘅话，我哋要再 call 车。我话唔好，唔需要 call。我话不如咁样啦，你俾我喺度唞一阵。如果我真系 OK 嘅话，横掂我都冇即系 都行唔到去边度， 系啦，都唔知去到边度噶啦。我话我就尝试下，因为我有揸车嚟嘅。我話如果係嘅話，我試下睇下可唔可以有人嚟車我翻屋企。因為咧，正如阿 Michael 所講嘅就係呢啲咁嘅嘅冇嘢噶，佢都係幫你打支針， 同埋佢一定叫你坐埋一邊嘅， 坐埋一邊啊，等佢睇你有咩事咯，係咪啊？或者你去到之後你冇嘢咯， 觀察 啦，俾啲藥你咁啊算噶啦。咁跟住我就話我係試下咁樣啦，咁跟住哇，你諗我幾慘啊！我心諗唔好再煩佢，我同佢講，我得啊，我已經 OK， 其實我係唔得嘅。 哎呀！ 咁但係咧，就由呢一個六樓度啦，慢慢咧搭呢個電梯啦，跟住買到。 就但系咧有个危险性就系你而家咧有即系有人帮到你，你唔要咧，到你揸紧车马路公路上面 highway， 你就大镬。如果嗰下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知 啊。即系而家当你仲有人喺身边可以扶到你啊，送到你，你唔理，你上到自己架车，啱啱上到 highway， 你嚟了，你晕咧，你就 我明。但系其实我当时我唔系咁谂嘅，我就系到我挨到去我自己架车嘅时候，我就打电话俾我男朋友。跟住我男朋友知道咗之後，佢就好緊張，因為我知道佢喺附近度做緊嘢。咁跟住我就話：我而家個情況係咁，我冇可能自己揸噶啦。 或者坐自己架車有少 得。不如咁啦，我話我喺個車嗰度，我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我話但係如果你可以嘅，你就落嚟幫我揸翻架車走。佢就話點都好嘅話，你一定要等我揸。佢話因為咧，正如你所講嘅就係，慢慢你喺 highway 嘅時候，你有事嘅話咧，你係累埋其他人。 你一暈。black out 咗，你架车就乱撞噶啦。 咁我就话啱嘅，咁啊点不知佢一嚟，我真系冇嘢 咯。因为 我以为你， 我想见下你啫，咁样咯。 佢话唔系，我头先真系好辛苦。 但系你净系冇食药就冇事啦。 冇事， 过咗， 翻咗屋企啦，跟住咧就嚟啦， 就去咗啦， 系啦，跟住排山倒海之后就冇事啦， 就冇事啦， 系啊。 如果马小强就一定会有唔同嘅反应，佢一定 会点咧？ 我咁唔舒服，起码 three 三个钟 parking 啦，系咪先？攞翻 件，交翻件， 交翻件， 系啊。 我喺呢个商场舒服，一定 系 商场啲磁场唔好， 系啊。 起码三个钟 parking， 仲有冇其他着数？ 唔紧要，嗱 ，Michael 俾只蛋糕我，你俾个蛋糕我，即刻走。佢就会啦。 有冇coupon先？有冇 coupon 先？ 有冇 coupon 嘅话咧， 我肚痛啊，大佬。系啊，我实唱你噶。我马小强有名流苏乞衣，大佬，我唔攞翻你招着数，我肚屙喎。 系啊，咪先？明明系苏乞衣噶嘛，攞乞衣 我唔攞先着数。 两位，你哋惊唔惊今晚又嚟了？ 唔惊啊，我就系想今晚好瞓啲，因为落雨。 你有冇试过马小强？ 梗系有啦， 食物中毒。 有，就係喺樂富某一間酒樓，翻到屋企， 你真係講到咁巨星？ 一間啫嘛， 唔係好耐之前啊，全家人去食飯，全家人 都都冇事哦。 喂，咁呢啲真係應該 report 喎， 你應該講俾佢知喎， 一定要 report 喎。 報咗啊，報咗，佢賠翻一餐俾我哋，但我哋都冇去食啦，費事。 你全家意思係幾多人啊？ 六七個人到啦， 一兩個人叫全家， 六七個人。真系啊， 真系全家、 啊，真系全家、啊，一半人肚痛，有一半人冇事。咁但系去到医院咧，我都问咗个医生啦。哇，如果有个人话哇炸扮肚痛得唔得？佢话唔得，万一摸落个肚咧，佢就会知道你系啦。 点解另外有一半冇事咧？ 唔知道。 哦、 因为冇食有某啲嘢会唔会啊？ 真系唔知道、 哦，大家就吓夏天嚟讲， 小心小心。 好，十点半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先咧，十点半嘅新闻财经同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何诗蓓在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勇夺银牌，是港队在今届奥运的第三面奖牌。她在决赛游出52秒27，再次刷新亚洲纪录。澳洲泳手麦基昂以破奥运纪录成绩夺金，她比何诗蓓快0.31秒，第三名是澳洲泳手金宝。何诗蓓日前在200米自由泳是夺得银牌，成为港队历史历来首位取得两面奥运奖牌的运动员。何诗蓓在赛后表示，对获奖感到很开心，比赛前没有太大期望，只是想好好享受比赛，所以在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下可能表现较好。他表示今次用的策略是直冲之后继续直冲，在最后10米低头直冲到终点。他认为比赛比他认为比赛表现80%同心态有关，如果紧张就会难以发挥，他要平常心冷静面对赛事。他又说得悉很多香港市民都有观赏赛事，令他得到支持和鼓励，觉得很感动。对于港队决定放弃出战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何诗蓓表示对得到教练和队友的支持觉得很感动，认为今次奖牌应该是同队友一同分享。首期電子消費券將於後日開始發放，其中一個發放平台八達通表示，已經成功登記領取消費券的市民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包括在港鐵站內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賠領取站泊卡，又或者輕拍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等等，即可領取頭2000元。八達通營業及事務總監李玉兒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港鐵會安排服務大使在站內協助市民，已經預計可能會出現短時間內有大量客戶領取消費券，相信系統能夠順利操作，但他提醒如果有很多市民在同一時間領取，可能要排隊輪候。他又說自消費券計劃公布之後，新商戶有增加，今年4至7月已經有超過20000個新申請，另外亦有大約15000名的的士司機已經申請使用八達通帳戶收款。美國白宮呼籲國會再次延長驅逐租客禁令，以保障數以百萬計租客和他們的家人。疾控中心去年9月實施聯邦禁令，不准房東在疫情下驅逐租客，禁令將於星期六屆滿。白宮 表聲明說 Delta 變種病毒正快速傳播，一些未接種疫苗的人正面臨被驅逐的風險。總統拜登支持疾控中心延長暫停驅逐令，但根據最高法院裁決，需要國會介入才可以這樣做。最高法院上個月以5票对4票通過裁決，批准禁令實施至7月底。投咗贊成票的法官卡亞諾表示，除非國會明確授權，否則他會反對再度延長禁令。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驟雨。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142点，系跌175点，成交金额6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0点，跌9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83蚊，跌9蚊；恒生中国企业95蚊，跌1.24。美团218.4，跌10蚊；中芯国际27.55，升1.15。盈富基金26.66，跌0.8；比亚迪股份232.8，升0.8；阿里巴巴189.8，跌7.5；友邦保险94.15，升2.1；药明生物122蚊，跌2.6；中国平安68.35，系升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3，日元109.5，瑞士法郎0.907，加元1.246，人民币6.455。英镑兑美元1.396，欧元兑美元1.189，欧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17,409点，跌373点。港金现价报16,9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31美元，卖出1,82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道来回方向近奥比利加一段是挤塞，去西环方向车龙排到去香港礼宾府，去金钟方向龙尾就在搬咸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军益大厦。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沙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宝达村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分别是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和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车多挤塞，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各线道单元进入阵地，各线道单元进入阵地。 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 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明月几时有？又何须把酒问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正争相研究殖民月球，为的是人类的未来，亦或只是为钱。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重返月球》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是曾经聘请展翅清健学员的飲食业雇主， 我是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的陈怡婷。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喎，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它符合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它这个怎会闷呢？ Oh, 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真是 I love it 啦！今日星期日有咩特别咧？两位拍档阿李丽蕊同埋阿马小强、刘苏一姨 买嘢买嘢 买嘢买嘢， 消费券嘢嘅都会到手啦。 冇错啦， 你申请咗未啊？ 申请咗啦， 因为星期日咧就系8月1号，8月1号咧就系呢个消费券第一笔钱过咗大家嘅户口啦。咁就大家就 enjoy 开心心 吓。你哋会买咩啊？ 其实我上次咧讲话我想买嗰个叫做苹果表咧，我有冇讲过嘅？ 有， 但我又谂好似唔系好够钱，我得2000蚊，系咪先？ 你买 最旧嗰个 series 咯，三嗰个 series 咯， 买起码咯。 我想等埋下一笔先，我有少少上。 你咪可以夹埋噶？ 可以噶， 可以 做得噶。我想夹埋先， 夹埋一齐咯，系啊。唔系我意思系夹埋屋企啊。 夹埋我，夹埋屋企人嗰啲， 系 喎系喎， 嗰啲可以噶， 系喎， 系啊，你夹埋你老婆嗰啲啊。 但系佢想唔想同你夹先？ 我 你就唔想， 你唔好将你自己嘅生活感受摆落我度啦。 人哋不知几恩爱嘅，OK， 系我代你出声呢啲。 我问下啫， 你 问下有 你哋谂住星期日谂住会点咧？即系。会唔会即刻就用咗佢咧？ 会啊，我星期六就谂住用啦，用咗之后跟住俾翻自己咯。 你哋先使未来钱， 梗系啦，永远都系咁噶啦。我点知我有？ 但系你有冇啲咩 target 咧？想买啲咩咧？ 我都系买嗰啲啊，头先你所讲嘅，因为我系 电子产品 啊。我知啊，你想买支笔笔啊嘛 ？Yes， 啊，想买支笔笔 系啊，因为我想搵嚟写稿。 哦， 系啊，你知我噶啦。 你写稿而家仲系用呢啲电子笔写？ 字好靓。 嗱，不嬲都係用電子筆寫嘅，咁但係我唔知做乜嘢咧，佢就突然之間講冇電啦，一突嗰個插唔到喎。咁樣樣咧，我就即係我同你講過嘅，最近嗰度咧有一個咧，我覺得我發現咗佢就 有個靚仔 啊， 係啊，冇錯，就係蘋果呢個嘅黃子華，好似黃子華， 想見到佢一面， 我好想見到佢兩面，其實我已經見到佢三面噶啦， 咁係，所以就買一支筆筆， 有危機咯喎， 佢好好，因為我入去嘅時候咧，佢出咗支新嘅，佢同我講嘅就不如用嗰支新噶啦咁，然後咧佢就問我佢話你咩型號啊？我唔知喎，咩型號都唔知喎。跟住佢話如果你唔知咩型號以下嘅話咧，呢一支又用唔到嘅喎。係啊，因為我就話用新嗰支幾好啊，因為嗰支佢可以將佢咧攝咗喺你個 iPad 度噶。咁我就話咁樣正啦，咁樣 好型喎。 但到最後尾時候咧，我就帶咗去啦，我就借啲嘢咧，我就下次嘅時候我就帶我 就係呢個 iPad 啦。 咁佢就係話唔得嚇，你就要買翻舊嗰一隻。咁我就夠錢啦。新嗰支可能未夠， 都有個辦法，就係咧買埋個新 iPad 咪得咯。 有人咁樣講過， 係咪先？ 有人 咁 樣 好開心， 咁就唔夠錢啦。 咁 就 唔夠錢啦。咁要自己嘔少少啦。 係啦，咁 促進經濟嘛。 咁你咧，阿蘇乞衣， 我咧因為咧聽日咧就打第二針， 即係你而家冇命響， 你而家冇命響，咁你俾過俾我哋啦。 我冇講。 嗱，唔好嚇人啊！冇事 噶，冇事啫， 即係佢好難講，你知噶啦。 係，都係我自身嘅事。 梗唔會啦，今日見到新聞啊，有個90几岁嘅伯伯，佢打完話。 只是心口痛少少啫，冇嘢事。 啊，佢打落心口啊！ 啊，唔系针口，针啊！我讲咗咩啊？针口， 你心口啊！ 我话针口 啊！系啊，你打，你话系啦。我话心口点解咧？ 打心口，龙胸咩？打心口 定佢其实打咗其他针啊？ 打错咗， 我系话针， 佢打强心针。 系啊， 针口， 我打强心针， 唔系心口，龙胸先要打心口。 系。我唔知啊，我唔识，我冇隆胸。 人哋九十几岁阿伯都话冇事啊，只系针口。 唔使担心。 嗱，我就想好挣扎，我想买一个玩具，一个模型车，800几蚊，好贵。 好平啫嘛，模型800几蚊。 唔系，即系如果你有1000蚊买咗嚟，好似又好无谓咁。 你嫌贵嘅买部纸扎嘅咯。 可能仲貴嘅喎，你唔好 好紙扎 嗰啲可能好貴噶。 佢嗰啲就叫偷工減料啦，得啦， 你自己扎一扎咯，咪你買啲貨，買啲料翻嚟，問佢買幾多嗰啲紙，紅色嗰啲紙啊，綠色嗰啲紙， 係 自己扎，買幾條嗰啲藤條，係啦，乜架車， 咪咯， 乜都好， 你 OK 嘅， 大把錢啊， 睇餸食飯啊嘛，你最叻噶啦。 冇錯，好，今日咧會有老妹妹 日 記啊，稍後出現嘅。早晨，早晨，廿七度气温，冇晒所有嘅雷暴警告噶啦，所以湿度91%啊。 Bye. 老妹妹日记。喂呀、啊，俾我专心睇下戏得唔得？啱啱过去咗嗰个星期二，做完节目准备离开嘅时候，我见到 Alex 李柱光着到好似去饮咁样走入直播室，随后跟住一位后生仔，好似识又好似唔知佢系边个。点知 Alex 好豪迈咁样代我出声话：，喂，你系咪想攞翻个金像奖啊？你揾佢啱噶啦！喺我未完全搞清楚情况嘅时候，后面嘅呢一位后生仔一开声，我就知道啊，原来系林家栋。寒暄咗几句之后，佢好认真咁样话帮我问下，果然系年青有为，亦都好有承担啊！又睇下今次我真系有冇可能补翻一个奖座，有我自己个名喺上边嘅，唔使每次有啲朋友嚟我屋企都问我，喂呢嚿嘢咩嚟噶？再倾下，家栋最近有两部戏要上，一部系做演员，另外一部系做监仔。我应承佢会去捧场。佢本来话会俾啲换票证我，我觉得我自己想真金白银咁样买飞入场先至啱数，所以婉拒咗。不过当我放工之后去附近嘅戏院买飞嘅时候，售票员话一张成人飞2.9，90蚊啊，唔该。哇！喺呢一个时候我真系有啲后悔，但系支持香港电影系值得嘅。对上睇戏嗰次嘅话，已经系几个月前啦。疫情当前人唔算多，但系今次因为系下午嘅场次，所以都唔系太多人。我谂应该可以好好咁样重拾睇电影嘅乐趣啦。入场嘅时候，全院灯光全开，好顺利咁样揾到个座位之后，我就发现坐喺前排有对情侣，两位目中无人咁样高调调情，隔住个口罩咁样锡嚟锡去，真系好奇怪，隔住两个厚厚嘅口罩。咁样喺度 kiss 喺度接吻，究竟有冇 feel 嘅呢？我只係觉得咁样做好唔卫生。还好佢哋都唔算玩得太大声，所以我实在冇乜太大嘅理由拍停人哋，唯有合上眼闭目养神，眼不见为干净啦。好彩电影好快就开始放映啦，全院黑晒嘅时候，我已经见唔到佢哋做緊乜嘢咯。正当我投入谢贤先生哇可以唔戴架太阳眼镜嘅时候精湛嘅眼神演技嘅时间，坐喺我后面嘅有一位阿姐就开始发功啦。佢系咁踢我嗰张椅嘅椅背，初初我仲以为系咪一啲44寸长腿嘅姐姐，所以条腿冇订放啊。哇，就系咁样，每两分钟踢一次都几大骚扰噶。忍无可忍之下，我就转面同佢讲啦，唔该。唔好踢张凳可唔可以啊？点知我非常之心急讲咗，唔该唔好踢到门好唔好啊？超尴尬。加上我发觉其实佢并非系一个拥有长腿嘅姐姐，点解要系咁踢我呢？我真系好唔明白。来自背后嘅骚扰稍停一阵之后嘅话，又到坐喺我右边嘅一位大叔嘅电话响起啦。仲系自制铃声嘅怀旧金曲，声音都有啲大，唔知系咪撞聋啦？佢一路都冇反应，直至有人话：喂，睇戏啊，唔该熄电话声啊！阿叔先至慌慌张张咁样就揾佢嘅电话，点知揾嚟揾去佢都揾唔到，我都唔知道究竟系边个咁急要揾佢咧？连续打咗两次啊，大叔都冇接啊，都系睇戏要紧。不过不幸嘅事件都系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嘅。继大叔咧喺左边又有电话响起，不过今次佢醒目啦，即刻接电话，细细声咁样讲，睇紧戏唔讲啊，我真系好多谢佢啊。唔好以为咁样嘅话就完啦，点知坐喺最后尾嗰行嘅亦都有两位姐姐。好似当正喺自己屋企嗰度睇戏一样啊！当银幕上阿 Bobo 姐拳来脚往嘅时候嘅话，佢哋都好投入。哇哇哇！奇就奇在，我真系唔明点解咁好笑咧。但系见到佢哋咁投入，我又觉得几有趣。电影只要能够娱乐大家，都算系一件好事。而且观众嘅笑点低，容易开心。唉，我又何须太认真呢？散场之后，我见到不论是情侣、大叔、姐姐，个个都好满意咁样离场。 我都睇到字幕出完嘅时候先至走啊。不过其实我都唔知系咪因为其实大家都系太耐冇入戏院睇戏，所以好似乜嘢规矩都忘记晒咧。啊，我好似记得有某条院线，好似喺开场嘅时候有林义文唱嘅嗰只歌仔，系提醒下大家睇戏嘅时候系要有嘅 manner。熄电话，唔好踢凳，唔好太大声倾偈等等，应该都系基本。至于情侣衣呀，我觉得系 OK 嘅。 在繁星 白听不厌啊！呢首歌曲吓， 系啊， 啲得闲嘅券，佢哋时间仲有三分钟到十一点钟。 系点解会拣呢一首歌咧？都有啲原因嘅，因为我睇嗰套戏咧，就系呢一个杀出个黄昏。咁亦都系有谢贤先生啦，有 Bobo 姐啦，有林雪啦等等啦。咁呢套歌呢个电影里面嘅话咧，佢哋系有唱呢一首歌嘅、甚至乎就系大家如果真系要睇呢套戏嘅话咧，就要真系坐到连字幕都出埋，因为有彩蛋嘅。 哇！ 系啦，咁样咯，所以呢 有彩蛋呢一样嘢咧，有时真系又好又唔好。我记得嗰时我仔睇咧嗰啲 superhero， 我唔记得边套啦。superhero 咪成日有彩蛋嘅， 喺尾嗰度啊嘛， 咩 Iron Man 啊，唔知咩嗰啲咁 样。 好啦，咁有彩蛋，大家都唔走啦，系咪？ 唔走咯， 阿姐开晒灯扫地啊！ 都唔走。 阿姐可能觉得。诶，你彩得埋，你彩得，我要赶住扫地俾下一场。咁我就话喂，其实有冇噶仔？佢扫紧地咯 ，flat flat flat 开晒灯。 喂， 有 阿姐，我就话 真系有噶， 冇彩蛋就走啦。 到最后真系有嘅，但我觉得好骚扰咯。你即系行嚟行去喺度 flat flat flat， 佢赶时间啦。 咁佢又好难怪噶，因为佢真系要真系清理咗个场地之后，跟住又嚟啊嘛，下一场咁咯。所以其實都是開心的，因為再重拾呢、這、一個即係睇電影的樂趣。但係我就真的覺得嘅就係、是，大家睇電影真的請你哋要遵守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應有嘅一啲咩牙咯。 你踢凳其實真的好慳。 踢凳嗰個姐姐真係我唔明點解咯。 我星期日去咗食飯，卡位嚟嘅，即係好中上嗰啲餐廳啦，咁啊飲湯啦，後面有個僆仔，幾個僆仔喺度。嘣！哇！我成个汤飞咗出嚟啊，好烦！佢又即系敢唔敢可以又攞个头嘣落去个 iPad 度咧？ 我唔明白 点 解咁中意踢凳噶嗬？你头先讲啦，食嘢踢凳啦，嗰阵时候搭飞机又好中意踢凳， 系啊， 好困扰。 有啲 真 系唔系踢嘅，佢系咧垂低个人揾个膝头哥顶 住 佢， 系 啊， 但系因为啲凳 都有啊， 啲凳旧啊嘛，咪俾佢揞啊揞啊揞啊咁，即系喐下喐下喐下咁咯。 系啊，无端端真系做埋嗰啲好不雅嘅动作。 系啊， 做乜事咧？咁样 我真系唔知啊。因为佢哋嗰个小朋友咧，隔篱一台大人就喺圆台噶啦，好开心食饭。嗰啲小朋友就喺我背脊嗰度，又得闲又攞个头咁蹦落去，哇！你真系烦到。 而家睇戏，我觉得少咗一样嘅困扰嘅，重要系就系好彩而家唔食得嘢。其实以前我觉得系食嘢系唔好唔应该嘅，系啊，玩嗰啲纸胶袋啊，又或者喺度食紧嗰啲爆谷嘅话，我觉得都系好。 咁如果系咁嘅，早年吸烟仲困扰啊， 更唔应该。 你唔食烟嘅喺佢身边系咁啲都龙毛扑嚟扑，嗰啲仲困扰。而家好多噶啦，已经吓。 希望大家 好啦，快到十一点钟，翻嚟就有你又知唔知？大家可以听住一齐估。 我做好功课先。 台湾的对外交往部门主管吴钊燮近日接受外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提及大陆对台湾的威胁以及台美关系进展等议题。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4点，跌281点，成交金额75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1点，跌2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80.2，跌11.8。恒生中国企业94.6，跌1.64。美团217.8，跌10.6。中芯国际27.55，升1.15。盈富基金26.56，跌2.8。比亚迪股份237元，升6元。阿里巴巴188.8，跌8.5。友邦保险94元，升1.95。药明生物121.4，跌3.2。吉利汽车26.3，升7.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3，英镑10.847，瑞士法郎8.573，澳元5.751，加元6.243，新西兰元5.448，欧元9.237，每百日元兑港元7.0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9点，跌373点。港金现价报16,9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68美元，卖出1,8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

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七月三十号星期五嘅早上吓，十一点十二分嘅啦，廿八度嘅温，相对湿度88%。今日多云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仍然雨势有时颇大。呢个周末咧，咁大家出去玩咧，记得啦，有狂风嘅雷暴，下个礼拜初仍然有骤雨。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多谢。 开始我哋今个星期嘅你又知唔知啦？咁啊，使唔使请外援啊？两位朋友， 唔使啊！你睇出啲外援喺出边嗰度，都唔知做乜嘢，打起牙胶。 好，咁我哋今日就开始由啊马老师， 我今日好认真对待 啊，同埋啊李小瑞， 系冇 错。OK。今日嘅问题即将开始，家庭观众都可以一起玩噶。 好啊，正啊！ 第一条问题，南鲸大家知道啦，南鲸嘅耳屎对人类有咩作用呢？ 唔系啩？ 答案以下四个，请拣一个。第一，作为香料；第二，可以食嘅；第三，研究南鲸；第四，可作药物。南鲸嘅意思对人类有咩作用呢？第一，作为香料；第二，可以食；第三，系研究南鲸；第四，作为药物。 李同学，我觉得药物多 一二三四里面嘅话咧，其实你会发觉嘅就系咧，一啦、二啦、四啦，其实都系可以有用嘅，即系食啊或者啲咩嘢。咁而第三嘅话系作为一个研究之用， 查咗佢。 点解咧？ 佢对人类有咩作用啊嘛？如果你研究鲸、南鲸嘅， 点解冇作用啊？ 旧都有用咧，你同埋嗰啲意思咧，你觉唔觉得佢专登撩佢出嚟啊？ 我唔知喎。 嗱，意思咧，人嚟讲咧就会有人采耳啦。南鲸喺海底咧，一路都唔会有呢一个人帮佢采噶嘛，所以咧我就唔 可能会有机会嘅，就可能啲鱼啊咁样去帮佢采。 即系南鲸可能佢即系叮当咗啦，啲人就将佢解剖，解剖咗研究，我觉得似药用啊。 你咪估咯， 我拣啲药用。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即系到佢死咗之后嘅话，其实基本上先至会攞到噶嘛。 系啊，先研究咯。 三样嘢，睇先啦吓，香料。 第一香料，第二可以食用，第三研究南鲸，第四可以作药物。 喂，你谂下嗰啲海星，啲人即系中国人又攞嚟入药，好多都系。 好多嘢都可以搵嚟 食啦。海星啲人食添咧， 系啊，搵嚟煲汤都有啦。 我虽然我未食过， 我拣药用。 四啊嘛，系咪？ 香料定系食用咧？我觉得我会拣一同二，我又想拣三。梁博士望住我， 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唔知道，睇唔到。 坚定啲， 三二一，讲。 我拣药， 香料。 答案：研究南鲸的一生。 哎呀， 我研究噶啦。 嗱，解释少少，原来咧，因为南鲸嘅耳屎啦，所谓耳屎啦，一路积喺佢身体里边啦。而佢游过唔同嘅海域啦，做过唔同嘅生，过过唔同嘅生活啦，就好似树嘅年轮咁样样啊。即系你攞翻出嚟 study 翻到咧，佢一生游过啲咩海域咧，又 或者 系几多岁咧，系啦，积咗几多大嚿咧，证明几多岁咧咁。就好似树嘅年年，唔系我咁比例啫。即好似研究年轮咁样， 如果我哋系咁样嘅，我哋咪好大狗咯，即系我哋。 咁你又根本就冇料咯， 冇咁又唔得。 我好内疚， 清楚系咪衰啊你？ 我冇深究， 又喺度同我 有内疚。 好， 第二条， 好翻大家都。 今日我都动物题啊，大笨象饮水系用个长鼻。 将啲水吸附喺鼻子嘅前端，你见过啦，送入个口嘅， 系 每吸一啖水大约五公升之多， 哇，佢个匙羹咁大嘅， 呢个系资料啦。好，跟住问题，点解水进入大笨象嘅鼻唔会好似人咁？你有冇试过捉到啊？ 有啊， 人唔得噶嘛，人一有水入到去咧就会捉到噶啦。问题就系咁，点解进入鼻孔佢唔会捉到呢？四个答案，请听住。 系 第一。因为大笨象的鼻管很长，水还有一段距离才到到气管。 嗯。 第二，因为喝水的时候你看到它鼻是半屈曲这样半好像兜住。兜住。 好像磁 缸。水根本入不到它。第三，在它的鼻腔后面有一块软骨好像闸门这样阻止的水进入气管。第四，它们喝水的习惯由细妈妈教成的，所以它们懂得怎样避开那个逐到的情况。到底答案是哪一个呢？ 嗱，我觉得要活浪活用，我依家扮个象，嗰个鼻 系 点样样，会唔会兜住咧？ 所以咪话咯，因为佢屈半屈曲，啲水入唔到气管咧。有个答案就系话， 佢长都长关唔关事？唔系我长都关事。 不如咁啦， 其实佢系兜住嚟之后，跟住咧喺整入个口度， 整入个口 啊， 系啊， 但系唔系喎。 不如咁啦，俾一节歌时间谂谂，好唔好？ 哦，好， 好快翻翻嚟啦。 好啊，得。 歌名叫做《I Wish》，陈海荣啊。 碰到就快头痛，头痛就放空，脚踢到凳脚嗌得面红。我要放假，我要约好友那阵容，跳到攰了让我当树熊，全人类。 第二部分啦，咁我哋头先有问题咧，大笨象嘅鼻子啊吸水，请问两位朋友已经有咗你心目中嘅答案未咧？ 我有啦，因为其实我头先咧有打电话问功课嘅，咁啊佢哋两个喺出边啦吓，咁啊佢就有林慧啦，同埋咧就有我嘅队友嘅。 等阵， 佢哋考 shot 攞咩先？佢两个都唔似读过书。 关你咩事啫？ 哇！你讲嘢咁冇礼貌， 点 会 好过你啊？ 果然系一个流苏乞衣。 系啊， 讲嘢咁冇礼貌。 所谓嘅，仲有中低 过我 咧。 好嘢。 系啊，头先佢哋两个都好认真啊，系啊，跟住同我一齐喺度商量咁嘅。请你可唔可以俾几个我哋拣呢？ 再嚟一次。 重复一次啊！ 点解水进入大象嘅鼻孔都唔会好似人咁逐到呢？第一。鼻管太长，水仲有一段距离先至到气管。 OK， 第二，因为饮水嘅时候，个鼻系半屈曲状态，水根本入唔到去，半屈曲啦嘛。 系，跟住咧。 第三， 半屈曲啊。 大笨大笨象嘅鼻腔后面有一块软骨，咁、 啊、 所以好似闸门一样，阻止水进入气管。第四。第四，佢哋饮水嘅情况。 佢做错咗个 C 啊，个 C 佢系咁样。 佢哋饮水，喂，唔好嘈住啊，呢位同学。咳你五分啊！嗱， 对唔住， 佢哋饮水嘅习惯由细养成，懂得点样避开逐水嘅情况。 好，锁定 C 软骨，我都系拣软 C 软骨，全部都系软骨。 系咪 钟 哥拣嘅？ 系啊，阿林伟都系，系啊 ，C 佢系咁样 C。 答案 C。 Yeah! 好，试下下一条，你哋识唔识啦？ 好啊， 下一条。汽车的水泊最初发明的时候为什么不为用家接受呢？汽车的水泊即是车前面。这个 我好像接触过。 车前面那两个肥肥肥的那个。OK， 第一个答案请听住了。因为最初的水泊是要手动的，即是一路揸车，你一只手揸太，一只手在那里动水泊。 那么蠢是吗？ 第二，因为售价昂贵，一般用家不会买。第三，因为最初用家唔習慣有嘢，所以揈下揈下，覺得好阻住揸車。第四，因為好多用家落雨嘅時候根本唔會外出。答案係乜嘢呢？ 我唔會揀 A， 唔緊要啊，你咪揀自己嘅咯，又冇人逼你， 我都唔望佢， 冇人逼你。喂，同學， 我諗緊啊。 你快啲，你话咩咩删减法啊嘛？ 删 减佢嗰时个早轮话懒系劲到，话有删减法噶嘛？你删减啊？ 手动唔啱。 删减啊？哦，你就一嚟就 昂贵都唔啱。 哦 ，OK， 点解唔啱啊？点解啊？ 贵？咁你架车连埋噶嘛？ 梗唔系啦。 我觉得 最初喎、 啊，最初最初最初， 买车而家都买车而家都有 option 拣嘅，即系你嗰凳有电凳冇电凳， 咪皮凳 有 option 拣， 系啊，有好多嘢噶，你冇买嘅车啊？ 点啊？ 我俾翻我个 option 你啊， 拣咩啊？ 唔习惯， 你拣咩啊？唔习惯，有啲嘢喺度发嚟发去，系咪？我咁唔习惯，你坐喺隔篱啦。 答案 A， 咁样好唔好啲？ Yeah! 李丽睿又胜出啦吓。因为最初是手摇的，咁要用家一路揸车一路喺度摇。 哦，系咩？ 好唔方便。 好蠢，我觉得呢个设计。 所以后来先至变成一个 automatic 嘅咯。好啦，下一条请听住，系同马老师有关系。 请听住。 因为点解有啲人骑马嘅时候吓，骑马嘅时候要将只马嘅尾巴扎起佢咧，即系好似细路女嘅马，即系 马鞭咁样，扎 起 晒， 成条扎起晒佢， 系啊系啊， 缩起嚟啊，缩起嚟。第一答案就系惊佢沾到地下嘅泥泞，因为落雨嘅时候。第二，因为进行紧打马球嘅比赛。因为第三，希望佢跑快啲。因为第四，将马嘅尾巴扎起代表贵族，到底乜嘢咧？ 又装佢。 阿竹哥走啊，惊咗你啊佢！ 我真系揾 security 入嚟先。 对唔住，第一个咩话？ 第一个惊佢沾到地下嘅泥泞，落雨嘅日子。第二，因为进行紧打马球比赛。第三，想佢跑快啲。第四，代表贵族。 真系 将只马嘅尾巴卷起晒，成个缩到细细条咁样扎起佢。 打马球，打马球，同埋贵族都系噶，因为贵族先会打马球噶嘛。是 一是地下有泥，第二是打马球，第三想佢跑快啲，第四是代表贵族。 啊哈， 贵族 代表贵族， 代表贵族 打马球。 其实咧，阿马老师今日好臭嘅只手， 系咪啊？哦，咁啊，咁啊打打马球。 哇，你即系摆明就系睇衰。 我 即 系 我 纯粹我学阿麦玲玲咁 啊， 我批下你啲命格啫嘛，唔得嘅咩？咁你闹麦玲玲啦，佢咧咁又批人哋命格。我睇 你 摆 人上， 我睇你个样，我觉得你有格衰啫嘛，只不过咁都唔得啊？冇自由讲嘢。 睇下你今晚瞓得好唔好？ 非常好。我而家想瞓。 但系其实你批佢唔，我夹唔好嘅话，我都系跟佢噶，系咪讲啊？系咪先？我自由嚟噶嘛。 我只系提佢啫， 我都咁谂啫。 代表贵族啊嘛，马老师。 打马球。 鬼。 打马球系答案嚟嘅。 咦，你真系手抽都冇用。 嗱， 我解释翻先，我解释翻先，因为咧打马球有支长嘅杆啊，惊佢翘落个马尾度，一拨嘅时候。如果翘到个马尾就好麻烦啦。 咪咯，阿 Prince Charles 出去打马球嗰阵， 所以一定要将个尾咧系翘起佢嘅。好，最后一条啦。 八币 马仔 B B 啊，马 B B 出世之后好快就可以自由走动啦。请问有几快咧？ 真系好快啊，会自己起身噶。 第一 一个钟头内， 第一马上可以，第二一日，第三一个钟，第四一星期。第一系马上就得噶啦。第二是一日， 马上 第三一小时， 马上 第四一星期， 马上。 我觉得都是马上同埋一个钟头内。 我见过一隻羊生啲羊仔出嚟， 羊啊唔同马啦。 拍 而家讲紧马， 我知，即都是嗰啲四肢。 你答咩啊？ 拍咗落嚟咧，佢舐下去，跟住佢就跑咯。我都是讲马上。 佢見過羊，佢就覺得馬係咁嘅，即係咩邏輯嚟嘅咧？馬就係馬，咁佢覺得係佢咪好衰啊？ 佢手氣好差， 佢真係好衰啊！一個鐘， 答案係一個鐘，耶！ 我都未講。你咁矛盾， 当你讲咗噶啦，你话马上嘅，你系咪听到讲马上啊？ 我有四分， 你今日力鸡蛋。 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吻裂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声向前冲我可以无灵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像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等东风起要配得上光荣 读下书啦四比零啊咦、欸、真係影衰我真係马上 你知唔知得隻马嚟㗎嘛、嗯、 我下个礼拜 你阿媽生你出嚟你几耐先识得行你唔记得㗎咩 唔记得我下个礼拜搵 Hillary 帮我补习 啊、好啦你又知唔知之后呢喂今日有两个专家好特别。 哎呀嗯 好特别、 啊。 一个呢就是植物的学家。 是啦、嗯、有一个是食物的学家。 哇正。 仲有废物学家就马小强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何诗蓓喺奥运女子一百米自由泳勇夺银牌，系港队喺今届第三面奖牌。佢喺决赛游出52秒27，再次刷新亚洲纪录。澳洲泳手麦基昂以破奥运纪录成绩夺金。继日前喺二百米自由泳夺银，何诗蓓成为港队首位取得两面奥运奖牌嘅运动员。佢赛后表示，对获奖感到好开心，话赛前冇太大期望。只是想好好享受比賽，在沒有太大壓力的情況之下可能表現較好，又說今次策略是直衝之後繼續直衝，在最後10米低頭直衝到終點，他認為如果緊張就會難以發揮。他說知道很多香港市民有觀賞賽事，令他得到支持和鼓勵，覺得很感動。對於港隊決定放棄出戰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預賽，何詩蓓表示對得到教練和隊友的支持覺得感動，獎牌是應該和隊友一同分享。 廉署落案起诉港大法律学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三人涉嫌在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非法招致选举开支。三人今朝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案件押后至8月19日，并转介区域法院处理答辩。戴耀廷目前正就占中案服刑，另外两名被告各获准以10,000元现金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和接触控方证人。案件预料需要传召24名证人，包括多名市民、公职人员和廉署调查人员。证物包括相关文件和长达近6小时的多段录影和录音记录。三名被告分别是57岁的戴耀廷、55岁的临床心理学家叶剑青和50岁的石守正。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罪名成立，案件下午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庭外贴出告示，公众席的入庭票下午1点派发，朝早已经有市民在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案件经过15日聆讯，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和陈家信作出裁决。唐英杰的代表律师昨日在庭上求情，法官将案件押后至今日判刑。唐英杰涉及去年7月1日驾驶插有写上光时中英文旗帜的电单车，在湾仔冲向警方防线，撞倒三名警员。政府消费券计划首批合资格人士最快后日可以获发放第一期消费券。根據當局統計，截至昨日下午6點，已經收到超過650萬個登記。當局收到的登記中，包括大約618個經電子登記，包括大約618萬個經電子登記，以及大約33萬個書面登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25点，跌489点，成交金额88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5点，跌7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6跌18.4，美团210.2跌18.2，恒生中国企业93.72跌2.52，中芯国际27.4是升一蚊，盈富基金26.36跌4.8，比亚迪股份236元升5元，阿里巴巴187.3跌10元，友邦保险93.65升6元，吉利汽车25.95升4元，药明生物120.1系跌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3，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07，加元1.245，人民币6.457。英镑兑美元1.395，欧元兑美元1.188，欧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2点，跌430点。港金现价报16,9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57美元，卖出1,82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区罗便臣道上行近花园道一段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辉煌台和干德道近住惠明苑，而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亚宾落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红棉路。反方向即是坚道去上亚厘北道近奥比里街一段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搬咸道近高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近白家士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是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号手就位。 一个年轻士兵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我叫夏绝， 新兵连夏绝，世界冠军，你真是超级大佬。 他们这样说我没说的。 晚晚看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知识 哇，健威而家好方便啊！我哋用开嘅通讯软件咧，可以喺四个装置里边咧同步去开启啊！无论喺 desktop 啦、notebook 啦，又或者系公司电脑咧，都可以开住。 哇，咁你要记得边部机 lock in 咗，边部机冇 lock out 喎。 吓，点解啊？ 哇，如果唔系，你老板、老公、屋企人咪睇到晒你啲信息咯。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洪健威，知识会社。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它下来。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它上来。 我要你早上陪我吃早餐。 这么 简单你反而做不到吗？ 你不明白的咯。我朝来早10点要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也是啦。我们就一路吃早餐一路听啦。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专家时间。 好，嚟到我哋嘅专家时间，由马小强介绍我哋今日嘅专家好吗？ 哎，这个专家犀利啦，佢系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荣休教授赵少慧教授，佢都系真菌专家同埋树木专家。 赵教授， 赵教授，你好， 大家好， 系啦， 今日好犀利啊！ 上次我哋讲嗰啲真菌啊，嗰啲菇类嗰啲啊嘛， 系啊， 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咩啊？马小强， 哇，犀利啦！ 心如霜，何花爱着素衣裳？ 系咪啊， 是 是 教授？ 何花系好可爱噶，而家可以咧去香港动植物公园啦，吓或者系中文大学嘅崇基嘅梅园湖啦，你都可以欣赏到荷花开得好灿烂。 其实我唔识分咩叫荷花同埋莲花， 系啊， 我惊睇错。 系啊，点样分啊，教授？ 简单啲咧，荷花咧，我哋真系指个花，我哋叫佢荷。咁但系嗰个叶啊，佢嘅茎啊，佢啲果子啊嗰啲咧，我哋通常叫佢做莲嘅。咁所以荷花同莲花咧，其实可以系同一样嘢。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睡莲嗰只咧，又有啲唔同样嘅，因为我哋讲咧荷花咧好有一个概念咧，中国人嗰个君子嘅节气，就出淤淤泥而不染， 似我咯， 即系污糟邋遢啲泥土咧，唔会搞到我身污糟嘅，都系会好洁净嘅，好洁身自爱嘅。咁所以咧，我哋讲嗰个荷花咧，好有一个中国人嗰个哲学思想嗰个味道喺里边嘅。 其实咧，我想问下教授，好多人咧，屋企可能有个花园仔啊，有个池塘仔啊嗰啲，如果自己自家养咧或者种咧，荷花难唔难种噶？ 其實是易種的一類的水生植物，因為最重要你一個大一點的盆，因為你想觀賞它，但是另外如果你一個小的盆種，通常人們就不會選荷花，就會選睡蓮， 睡 蓮、啊、因為睡蓮它的葉是浮在水面的，還有它的葉是小一點，而嗰個顏色嘅選擇嗰、那個多樣化更加多啲，因為我哋講荷花通常就是紅色、白色，咁、但係如果係睡蓮咧，嗰、那個顏色係更加多，粉紅色又有嘅， 嚇 紫紅色嘅都有的。 就咁樣個盤得㗎啦，即係唔需要池塘嘅，即係唔需要 一個嗰啲皮蛋缸，係咪啊，教授？一個皮蛋缸已經得啦。 荷花嚟講咧，佢愛嗰、那個。缸咧就要大好多，闊大啲，系啦，即系通常嗰、那個水深咧要超過一米嘅。 哇！ 咁、但係蓮花就唔係，蓮花咧其實佢嗰、那個地下嗰個根莖咧喺嗰個水底啦，然後跟住就嗰條葉柄就伸出嚟，同埋佢係鋪喺個葉面啊，咁所以如果整到個水太深咧，即係個葉浮唔到水面，咁就唔得噶啦。 嗯， 咁即係種睡蓮就愛嚟做淺盤咯。 哦，啊！突然間，突然之間，我焦點去第二度，就係人哋成日話屋企冇積水嘛。如果我種啲水嘅植物咧，會唔會有嘢嚟蚊患咧？其實嚇， 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啲人咧種荷花咧嚇，就會下邊加條魚。 嗯，係啊，係啊，係啊， 加條魚咧， 魚菜共生咁樣啊。 吓，继续啊，教授。 同埋咧，嗰、那个你望落去嗰个景观嗰、那个感觉咧，你除咗系欣赏有朵花好即系好美丽、好有节气地吓、一朵伸出嚟打开佢，而喺个水里边有条鱼，有条金鱼喺度游嚟游去，咁啊又一个好活泼嘅感觉咯。 系啊，好靓噶， 又可以食埋啲蚊， 佢又有食物咯。其实佢哋自己系一个生 态环境。佢就食蚊里边嗰个幼虫咧，咁、所以最嬲尾咧就蚊唔变得做成虫，咁你咪唔会有呢个蚊患。 系啊，自己搞掂啊，自给自足，一煲嘢。 好啊，即刻试下先啊！ 系啊，其实我都想问一问教授咧，嗱，我哋咧就我嘅了解啦，咁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即系荷花，又有个咩莲花会。唔会系所有嘅，你话同一样嘢，但系其实我哋又知道有莲蓬啦，莲蓬里面嘅话有莲子啦，咁其实系咪荷花都有呢一样嘢？我哋唔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去分佢哋两种嘅分 别。我哋通常叫莲花咧，就包埋呢种植物嘅各个唔同嘅器官啊，有佢嘅叶啊、茎啊、嗰粒子。咁所以你讲莲咧，你讲莲子啊、莲蓬啊，呢啲咪啱咯。咁但系我哋叫嗰个荷花咧。因为那朵花好靓，而浮咗上出嚟，咁、所以嗰个咧，我哋当叫荷嘅时候咧、就特别啲系针对嗰朵花。 嗯，我、明白， 明白晒、 哦。即系其他嗰啲都系佢嗰啲唔同嘅，即系茎啊或者系叶啊咁样嘅。 阿教授啊，我自己咧 叫莲花咧就最啱嘅。 哦， 阿教授，因为树木专家，我又想问多啲关于树木嘅嘢，得唔得啊，教授？ 我哋睇下 识 唔 识 咯， 识 就 得你。哇，你识 啦！因为咧，我以前试过咧喺花园尝试自己咧种一啲果树啊，我最记得系芒果树啊。咁咧，我最记得啊，本来咧出嘅时候好多针头、针头好细粒嘅啲芒果仔啦。咁但系打完一场风，落完一场雨啊，诸如此类咧，去到真系收成咧，得翻几个。其实一般嚟计咧，如果我哋自己家种呢啲咁嘅果树咧，有冇咩方法可以保存到啲果实不被呢个环境啊、昆虫啊等等侵扰噶？ 咁我哋咪叫下适合嘅地方种适合嘅树咯。你拣嗰个位置第一件事又冇拣错位啦。因为芒果咧就唔系一个挡风嘅树，即系佢唔受得住强风。咁第二件事咧，芒果嗰个枝咧、那个干咧，其实佢哋木质咧唔系好硬净嘅。咁变咗咧，曾经我哋香港有个个案咧，有人为咗摘芒果即系爬树咧，结果跌咗落嚟嘅。因为嗰棵树承受唔到个人个重。 一定系马小强 嘅，冇啊，唔关我事啊。 所以你睇到咧，譬如我哋讲咧，我哋大馆咧有棵好年纪好大嘅芒果树咧，吓专登种嚟咧，跟住咧当时警察喺嗰度守岗咧，佢哋年年都系收果。收嚟食嘅，咁但你要睇翻，你真系去个大馆咧，你就知道咧几个建筑物位中间嗰个大花圃里边嗰棵芒果树，咁系唔食风嘅。 明白。 咁所以如果你讲系食风位咧，其实种呢个树种系第一件事唔系几啱噶啦。咁、但系你会话因为佢断个枝啦，譬如打完风断个枝咧，其实佢元气大伤。咁、所以佢需要时间修复嘅时候咧，咁佢结嘅果咧喺跟住打风之后一两年咧都会差啲嘅。 所以咧，真系好多学问嘅，即系睇完人哋种嗰啲，哇，又大又靓啊，又甜，唔知点解自己咧，我收成得几个，仲要好酸嘅添。其实嗰个所谓酸定甜 吓， 系咪因为我哋种错咗咧？ 你唔係因為譬如話而家啲靚芒果咧，你都會發覺有啲一定係邊笪地方嚟啊？嗰啲芒果先香啲甜啲，佢哋真係國家裏邊咧花錢去育個種啊，揀個靚種，咁所以等佢個甜度啊，嗰、那個香味咧亦都特別濃烈啲嘅。咁如果我哋就咁普普通通攞個核，你可能係啲好大核啊，嗰啲唔係靚種嗰啲，咁就仲要香港個氣候原本唔係佢嘅天然嘅地方咧，咁我哋會種得會比較上差啲嘅嚇。咁有時候又太心急啦，因為新嘅芒果種啊，個個都好細個噶嘛，但係舊式嗰啲芒果種咧，個個都要。種到佢好大個，佢先做甜，佢先由綠色咧開始慢慢變黃咧，先變熟咧，跟住個甜味先出嘅。咁所以最開始出嚟嗰個青 B B 嗰個咧，一定係酸嘅。 明白 啦，教授啊，我曾經咧響東莞咧一啲地方咧，見到成條馬路側邊咧都係芒果樹，好大個，同埋啲芒果樹好似幾高啊，都係青 B B 嘅。但佢噗一聲就跌曬落嚟，佢係咪代表熟，定因為係真係要放落個米缸嗰度牛下佢先得咧？ 芒果就未必一定要咁樣放落去米缸去牛嘅。咁但係如果你譬如你喺第笪地方買，然後跟住運過嚟香港，然後先去食，咁你冇理由買過咧完全熟透嘅、哦，因為熟透咧再包住佢之後咧，跟住佢就容易霉爛啊。咁、所以通常買嘅時候咧，就接近係佢成熟，但係仲係青青地嘅時候。咁、你結果你擺喺行李裏面咧，你可以揾報紙包住佢。但因為個行李夾我哋生埋嘅，咁、佢結果咧，佢自己個生果咧都會分俾一啲我哋叫 Evelyn 啊，佢自己一啲嘅氣體，但係個氣體咧係一個生長激素咧，刺激啲生果成熟嘅。係啦，咁所以咧就變咗你反而喺個夾咧運嗰個程裏面咧，翻到嚟香港啱啱 就熟曬， 食得好甜啦。 正如而家你見到超級市場嗰啲蕉咧，多數都青 B B 嘅，係咪？佢預你翻屋企，可能喺個廳焗一焗，擺一兩日先食得咁樣咯。 又唔係，因為咧主要香蕉咧係一個係熱帶地方種，咁、結果咧你要運到全世界都有蕉賣， 就一定等佢好生 要用。係啦，佢係一定要用水運啊，咁、個水運裏邊咧。佢係會落咗去凍房啊、冷房嗰啲，咁、結果咧，通常咧係超市咧臨賣之前咧，佢會吹一吹熟，然後先擺上去去個即係個市場上面去賣嘅。咁、但有時嚇、即係運送係早咗一日或者晏咗一兩日咧，有時控制得唔係好好咧，你見到啲香蕉有大減價，咪因為佢未夠熟咯。 係、啊，而家呢排好多 check B B 嘅成個 column 上面。 係啦，咁但係香蕉就好簡單嘅。你真係如果有個生果嚇，佢係好熟透嘅，你將佢擺埋一個大袋裏邊。我哋舊式好中意話用米缸，因為米咧其實會將一啲氣體咧，譬如頭先講緊嗰個嚇催熟激素咧，佢會吸咗喺個米裏邊咧，跟住擺啲嘢落去咧，咁佢即刻咧佢又會即係喺一個好密閉嘅空間咧，放翻出嚟嗰個量度就好高，咁所以個催熟能力就好強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咧即係因為香港人好多都未必啊煮咁多飯咧，你叫佢揾個大米缸係難的。 都冇大米缸嚟㗎。 系啦，咁所以咧就反而你可以揾个胶袋吓、特别系嗰个切出嚟咧嗰个香蕉病咧、切位嗰个病咧、其实嗰度咧会分泌最多嗰个激素嘅、你系将嗰个位咧包一包佢，咁然之后咧佢嗰个自己分出嚟嘅嗰个激素咧会刺激只香蕉就快速啲啦。 明白。 即系露出嚟嗰条蕉嗰个位去包，而系下低嗰个病位嗰度去包佢、 包住黑掹掹嗰度。 长知识，长知识。 系啊。 好，系。我想翻返去荷花嗰度啊，因为如果系嘅话咧，即系我就想问一问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而家呢一段时间其实基本上系我哋赏荷花嘅一个好嘅时间啊嘛。咁如果系嘅话，即系教授可以喺边啲地方我哋可以睇到，同埋嘅就系咪荷花？听讲好似话就系成身都系有用嘅咧。 系啊， 好有药用，好有药效值， 真系周身补嘅。咁我哋中国人啊，当然啊食莲藕啦。咁啊，唔同嘅我哋乡下嘅人咧，有啲人中意食啲莲藕好爽嘅，有啲唔系嘅，中意佢比较 粉嘅， 粉一啲嘅，系啦。咁所以已经系好角色自己拣嘅。咁但系学翻另一个嘅好嘅地方咧，原来咧佢嗰个莲子个壳咧。即係嗰個包嗰個皮咧，有止血功能喎。嗰、個蓮蓉咧， 啊，你咪睇到，诶、哎，即系这个荷花池好靓嘅，即系佢又开花又结果嘅时候咧，个莲蓬喺度咧，你见到一粒籽喺中间嗰度嘅， 吓、嗯，咁、啊、就珍珠咁 啲昆虫咧行过去，咁、个莲叶咧就好靓嘅，因为咧佢自己本身个表皮层咧有个蜡质啊，咁、所以如果你好似我哋而家呢排咧，成日都会日日都落雨咧。咁有嗰啲水珠咧，就喺块莲叶嗰度咧，就荡下荡下，一粒珠仔又冇整到成块叶，好似沙满晒咁，沙劈劈，唔系嗰个感觉，一粒水珠嗰个感觉咧，好似晾喺块叶里边成住一粒水珠，咁所以就好个观感又靓啦。咁所以好多中医师就会话吓，即系莲干啊，即系莲花嗰条柄啦，或者叶嗰条柄嗰条框咧，可以爱嚟吓解暑消炎嘅。 可以揾嚟点样煲汤啊？煲汤定系煲茶咁样可以？有 少少我谂佢系中草药里边咧，已经系肝本咧，咁我哋即系卡落去，我哋真系我哋煲茶咁去饮嘅。 系、而家唔单止系咁样添啊，系咪？荷叶嘅话，我哋可以揾嚟煲冬瓜汤啦，又可以揾嚟做荷叶饭啦。 系啦，你有冇谂过咧？ 我 真 系用啊！ 越南咧，我哋東南亞度啲人咧，仲好聰明地咧，因為我哋蓮藕咧，真係咬開佢嘅時候，見到一條條絲嘅。 冇錯， 咁佢就將個葉柄同個蓮藕嗰度嗰啲絲咧，搓出嚟，就好似我哋喺蠶蟲抽絲，佢抽出嚟， 得唔得啊？夠唔夠堅毅啊？即係做衫啊？ 呢個就係要講手工藝啦。 哦，咁犀利！ 我哋能夠搓埋 蓮藕衫啊？ 佢真係愛嚟整。手袋啊，我哋啲布织啊，整丝啊，跟住嗰件嘢仲贵过我哋嘅蚕丝嘅产品。 哦， 哇，犀利， 犀利 喎， 系啊，所以原来我哋个脑袋去谂下啲嘢咧，原来真系可以发达嘅。 明白晒。 咁系啦，咁其实最后尾都想问一下嘅就系话，如果系讲我哋可以去啲乜嘢嘅地方，我哋先至可以睇到靓嘅莲花。我谂其实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嗬，即 系 周围去睇下唔同嘅花。 唔单止想睇，我想买添啊！但我又唔识咧，我又惊花墟咧买咗翻唔开花。 唔会噶，唔会噶，我最近买咗飞，我不问埋教授先啦。 好啊，教授。 其实简单啲咧，你通常买翻嚟咧，要睇佢设计上咪好新鲜，同埋买嘅过程咧，你带翻屋企嘅时候咧，有冇嗰个切口位嗰度系干咗？因为好多时候个切口位一干咗咧，佢再吸唔翻水啊。咁所以你虽然摆翻屋企落去摆水咧，佢吸唔翻，咁你咪即系慢慢敷咯。 我翻去切翻佢得唔得？ 系啦，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候会买一啲譬如干花啊嗰啲，或者鲜花买翻屋企咧，就喺嗰条框位嗰度咧，再切多刀，剪多刀，等佢一个新鲜嘅位置咧，接翻落个水度。 好似戒水仙咁。 你又想我哋嗰、那个啲剪花或者啲插花咧，摆得耐啲咧，就会喺个水里边咧吓，你一杯嘅水咧，加多四分之一嘅可口可乐汽水落去。 咦？ 系啊。 长知识、 如果唔系咧，你可以加啲白醋，加落去。咁点解咧？譬如白醋嗰啲咧，主要系同埋可口可乐嗰啲，系个酸碱度偏咗，令到有杀菌嘅功能。咁、但系譬如加可口可乐更加好嘅地方咧，其实佢里边有糖分，咁所以对于嗰棵植物嚟讲，插落去咧，就吸收营养，系啦。 系咪咩花都得啊，教授？ 好多嘅插花都可以用呢一样嘢做嘅。 但系咪咩汽水都得啊？其实 一定系指定。 头先讲咗边一样嘢啦，亦都有人讲过咧，有一啲系其他嘅汽水都得嘅。咁主要好多时候汽水咧。是它是帶酸 的， 同埋亦都有糖分，因為汽水甜啊嘛。咁當然而家有新出品嗰啲，成日叫低糖啊、零碳啊、乜乜啊嗰啲就唔係講嗰類嚇。 知道知道， 真係買錯咗。 少下醒目翻少少， 醒目翻少少啊！ 明白曬， 多謝 教授， 多謝教授， 有機會向你再請教。 好， 多謝教授， 多謝，拜拜。 请眼心开口说破，说破你厌倦了我，各有各挂，没有结果。随便把心碎开看着，我知道。检讨双方的对错，我看见再面对我，我错到最后也要拖。才逼供屈膝的过去，肉也撕破，烧毁昨日情感。 从此所有一生一世不惜一切功亏一篑笑过彻底。我爱你三个字活在泥土里，任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此生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情趣。到最尾这个梦就完全消退，散在虚空里，方知爱恨没错减退。终分开这么远，在异地早不必猜算，你眼角颤动我看穿，来怎么刻骨的告别让我拣选。呼出凄酸的空气，混入泪水靠着骨气，擦去远处就会心死，从此不必敷衍看着你演戏。摊开昨日回所有一生不散一刻璀璨，一手心淡也碎眼泪。我爱你三个字活在泥土里，任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只剩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情趣。我爱你三个字尽然把我淹在这思绪，假使够三个字会令人心碎，或是听过了太多令人沉醉，一刻识穿真相就全然粉碎。到最尾这恶梦就完全消退，那又要心虚，方知爱被爱恨爱活在跟对，只知我 组制作 学界创作， 学界总动员环节创造天团成员龚家豪带大家认识圣马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点样凭住资源有限的情况击败一一强队。 学界创作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环节请嚟2021年大专杯跳高冠军中文大学黄远南。 翻嚟我哋风骚快人咧，12点钟之后咧，仍然会有另外一位嘉宾嘅。呢位嘉宾咧，就对于日本嘅美食非常之有研究，咁本身咧就教咗日本人啦。而家研究紧日本嘅美食，咁一阵我都问下佢咧，啊，如果我想屋企咧整一啲日本嘅菜式啊、面豉汤啊、寿司啊，点整咧？咁啊，记得听而家先听12点新闻。 日嘅聆讯，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同陈家信作出裁决。唐英杰的代表律师昨日在庭上求情，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今日判刑。唐英杰涉及去年7月1日驾驶插有写上光时中英文旗帜的电单车，在湾仔冲向警方防线撞到三名警员。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元朗、葵青同大屿山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731点，跌583点，成交金额9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5点，跌7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0.6跌21.4，美团208.4跌20蚊，恒生中国企业93.4跌2.84，中芯国际27.3升9毫。盈富基金26.26跌5.8，比亚迪股份233.8升2.8，阿里巴巴185.9跌11.4，吉利汽车25.7升0.5，药明生物118.2跌6.4，友邦保险93.25升0.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4，英镑10.841，瑞士法郎8.571，澳元5.744，加元6.244，新西兰元5.442，欧元9.2356。每百日元兑港元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6点，跌455点。港金现价报16,9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4美元，卖出1,82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将军澳的宝灵路去坑口道方向，近住何玉清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影业路左转翻去宝灵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噶，咁重复多次啦，将军澳的宝灵路去坑口道方向，近住何玉清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影业路左转翻去宝灵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入境事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奥卑利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红棉路。咁反方向啦，去翻金钟近住亚北乐道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在楼梯街，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方向，而家近住柯士甸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在连翔道近住消防局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在九龙货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鲤鱼门道圣安当方向油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之培再下一城，奥运女子100米自由式勇夺银牌。东京奥运，香港泳队史无前例夺得两面奖牌，为香港泳坛写下新一页。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嗯。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9%，星影12:00答二。 专家时间，犀利啦！第二位嘅专家，头先我哋有植物专家，而家我哋有食物专家，冇错，我哋要有请嘅就系有岸本太太。 岸本太太你好。 你好啊，继章。 系系啊，系啊， 系。仲有李丽睿。 系，我叫 Jessica。 你好， 我叫 Jessica， 今日你好嘛？ 哦， 系咪今日我叫 Jessica？ 问问啊， 我 叫 Jessica。 哦 ，Jessica， 讲好，系啦。What does you are, Saladas？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初次见面。 我本太太，我嘅日文咧就唔得，就带咗部啦，系咪先？即系唔介意啦，系嘛？ 唔带咗部系咪？ 唔带咗部啦。 我都系识嗰几句。 冇理由啦， 系咯。 不如咁样，阿小强介绍岸本太太先啦。 好啊，嗱呢个岸本太太犀利，佢系日本正食协会认可嘅食养导师啦。咁而家亦都系响呢个香港大学佛系应用佛学辅导，亦都系依家读紧呢个佛学嘅研究，系咪啊？岸本太太有冇？ 系啊。 我想问咧、一个好特别嘅问题，但唔知道会唔会一个 stupid question 吓？就系我想问咧，其实佛学咧同食物嘅研究咧，会唔会两者之间都有啲嘅关联嘅，或者会唔会冇关联咧？ 哦，有好大嘅关联， 真系噶。 系、 因为我见到你嗱对食物好有即系心得啦，又去研究佛学，咁我就谂其实两样嘢系咪有某一种嘅关联，或者有啲嘅相同嘅地方咧？咁样样， 料理同坐禅嘅修行有好大嘅共通点。 可唔可以教一下点解会有关联？我想象唔到啊。 系啊，想象到 OK。譬如坐禅，我哋就系去观察自己内心啦。咁系内观啦。咁喺料理咧，喺个切嘢嘅过程中啦。洗嘢嘅过程中啦，烹饪嘅过程中啦，就算系洗米啦、洗碗啦，都系一个好专心同埋静心嘅状态。 真系噶，禅修嚟噶， 真系噶， 食嘢我哋都系噶，系禅修嚟噶。 等我今晚洗碗嘅时候咧，我专心去洗啊先。 冇错，就系专心一致。 摸一只碗，你舒唔舒服啊？阿碗 唔系，你只系专心一致喺嗰个时候，你好清楚自己喺度洗紧嗰个碗，感受到嗰啲水落嚟，系咪咁嘅意思啊？ 冇错，就 系、 是、专注做 一件事，呢、這个就系禅修啦。食嘢系真系有禅修噶、哦，我试过有一次嘅就去参加一个禅修啦，佢叫我哋食嘢啦，每嘴着一个食物嘅时候，可能你食一啖饭，你咀嚼30次，你系会食到佢系甜嘅。 哇！即系唔好 咁样啊，我本 来系狼吞虎咽啊。 米咧系靓米嘅话咧，就会越嚟越甜嘅。如果佢化学嘅成分嘅咧，就会越嚟酸嘅。 哦， 你会 feel 到噶，系好犀 利。 系啊，呢一种都系一种修行嚟。 同埋米都分好多种嘅，即系我知道咧，即系我唔识啦，但系我都请问岸本太太，因为有时咧，我中意食寿司咧，我觉得佢嗰啲米咧，当然除咗寿司里面加咗啲醋啦之外咧，个米嘅本质同平时我哋食开正常我哋送饭嗰啲咧系唔同嘅。 系啊，珍珠米嘛，你讲紧嗰啲啊，日本米， 即系多种嘅黏性啊，同埋系个咬口又好啲，系咪啊？ 一般咧，如果我哋做壽司嘅日本米咧，我哋就會揀米種唔同嘅米種嘅 Koshihikari 啦、月光米啦，呢、這個就最黏性嘅。 月光米啊，叫做 月係越南個月， 係啊， 光係光明個光， 嗯，係啦，咁啊最黏，咁啊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米啊，咁亦都係靠佢嗰個地方種植啦，咁。唔同嘅種類就會有唔同嘅黏性啦，同埋唔同嘅水分需要咁樣咯。 好深奧。 不如咁啊，我哋又由淺入深啊， 好 唔好？岸本太太先要了解一下嘅就係日本嘅家庭菜先。 係啊， 因為咧我成日都聽人哋講嘅就係話咧，我哋喺香港好奇怪嘅，我哋係經常食拉麵啦，我哋係經常食魚生啦、壽司啦，其實係咪錯曬嘅？因為喺日本嘅一般家庭裡面嘅話咧。 我冇記錯咧，譬如可能係食魚生咧，你係睇一啲譬如可能係《獅子魚和》嘅電影咧，係喜慶啊，一家人喺埋一齊，佢哋先至會叫一盤魚生。嗯是不是 日本人平時食咩嘅咧？家常 佢哋食乜嘢嘅咧？ 正如我哋會時常咧都食呢一個嘅嗰啲咩啊魚翅啊，或者 即係飲嘅時候，唔係即係佢講好似我哋飲嘅時候， 係啊，我哋 即係魚生抵住我哋嘅魚翅， 係啊， 我哋日日我哋都講豪華， 我哋日日都食喎。 咁啊，日本人日常食咩嘅咧？ 日本人啊，日本人主要咧，如果傳統菜啦嚇。傳統菜咧就靠生嘅咧就食蔬菜多啲嘅，咁、 哦、 靠水嘅 就食海鮮， 係啦，食魚啦，真係sashimi嗰啲咁樣啦。 哇，好正啊！ 會咁㗎，即係佢靠生嗰啲。咁但係你講緊好似係以前啫，係咪？即係如果大家住喺大城市就冇分㗎啦，係咪？我明唔明？ 而家係啊，而家因為國際性啊，咁啊咩都有得食㗎啦，咁樣係啊。 好啦， 嗯， 係我咁睇睇，如果係咁講法，我哋講翻嚟香港先啊。如果我真係想喺屋企嗰度咧，就係、是、學識啦，譬如我啲日本嘅一啲膳食，大家都覺得嘅係比較健康一啲嘅，係 啊係啊，清淡、啊， 即係我哋嘅理解啦、嗯，可能比較清淡一啲啦、嗯，少油一啲，少鹽一啲，少糖一啲，其實個理解係啱唔啱嘅咧？ 少盐少糖，理解啱唔啱？咁啊，睇你身体状况啦，因为对应嘅即系五味啦、甜酸苦辣咸啦，其实就对应翻你身体嘅需要而去调整啦。有时未必系淡味，跟住就一定系健康咁。 哦，咁但系其实日本食品呢一样唔算得叫做系佢哋嘅特色。 日本传统嘅特色咧，其实就五色五味五法。五種顏色啦，你見到好多色彩又好靚噶嘛。五法就五種嘅方法啦，去對應身體嘅狀況啦，亦都係頭先所講嘅五味啦，就對應我哋嘅身心狀況啦，咁樣去做咯。 佢 嗰個就真係， 佢嗰五法係邊五法啊？我本身 哦，嗱，焗 炸嗰啲係嘛？ 炸啦，係啦，炸啦，煎啦，焗啦，蒸啦，生啦。 嗯， 最後嗰個係咩話？ 生 啊， 生 啊，哦，即系唔煮， 系啦，即系生 嘅，明白明白 ，OK， 系啦，煮啦，烧啦，蒸啦，炸啦，咁样，系啦，味道咧就系辣啦、甜啦、咸啦、酸啦、苦啦，仲有一个味啊，日本叫umami。 五媽咪哦，鮮味原味 係啦，鮮味原味。 啊，我又冇諗過鮮味都係一種味喎，的確係喎，係喎，係喎，即係唔需要一定加嘢落去喎。 係咪來自海苔？我記得係，好似係嘛？ 係嚟自海裏邊嘅你講燒魚又得啦，昆布又得啦，係啊，甚至係食物其實本身係有原味嘅。如果你今日咧可以正宗食下。番茄原來都有番茄味 喎。哦，當然係，當然係。我最近咧，我自己呢半年咧都煮菜咧少咗，即係烚菜啊，少咗落啲調味，就咁就烚熟嚟食。咁我發覺可能最初唔慣嘅，食下食下你會 feel 到真係嘅，好似我本提你想話菜都有菜嘅清香味咯。係啊，只要你唔介意，佢唔係好濃烈就 OK。 所以唔好笑人嘅就係話，即係番茄有番茄味，咪有飯味係啱嘅，係 真係啱嘅。 係啦，我本太太，我想問下啦，仲有就係話，如果你講緊味道咧，我哋都會感覺到嘅就係，譬如可能有時你去一啲即係日本超級市場，係無從入手嘅，因為咧，譬如可能個調味料方面咧，有好多係有好多種嘅，又寫滿曬日本字，我哋根本都唔知係咩嚟嘅。 點搞啊？ 有冇啲咩？如果我真係要想烹調嗰啲日本嘅食物嘅時候嘅話，我必須係要有嘅，即係例如可能乜味噌啊、wasabi 啊、 味淋啊咁樣，呢啲係咪都一定係要必須喺個廚房度有嘅咧？ 其實傳統日本菜只需要就係醬油、味淋、酒、醋、味噌、 醬油味。 系啊， 哦，酱油味、酒、醋、 酱油、酒、醋、味淋、 味淋， 系啦，呢五样嘢咧已经可以做晒全部嘅日本菜啦。 吓，系咩？即系其他嘢都系多余噶啦。 基本嘢嚟 嘅， 哦， 基 本嘢嚟， 基本嘢。 好似我哋中国咁，柴米油盐酱醋茶呢几样嘢，其实已经系搞晒所有成个。中國料理噶啦嘛， 明白。 系啦，呢啲係基本嘅醬料嚟嘛，只不過你點樣將佢變化，個喺個比例上咧，喺日本嘅料理上咧係有研究 嘅。哦， 乜嘢俾乜嘢，做咗啲乜嘢味？呢一個菜應該係乜嘢俾乜嘢咁樣個 ratio 係啦，比例。 即基本上剛才你講的就是呢幾樣嘢有的話，就乜嘢都可以烹調到噶啦。即係你講嗰啲 ，OK、嗯。好啦， 我就試過嗰陣時喺屋企咧，即係屋企人試下整嗰啲壽司咯，都似模似樣嘅、嗯。 壽司幾難整啊！ 我唔識啊嘛，我見到你整， 可以整啫嘛。喂，你教下係咯，叫阿外母太太教你咯。 嗯，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想整個壽司，咁其實最容易嘅就係入門嘅 親子壽司， 入門版點樣整啊？ 雞蛋咯，係嘛？嗯 最简单咧就一齐洗下米先啦，嘅洗米咧 唔使教系咪？ 洗米啊，最大嘅技巧啊，就系要系啊，靓靓唔靓咧，就系、是、你洗米嗰一刻。 点解 咧？我听人哋讲过，你教啊，你教、啊。 首先咧，你咧系要将啲水唔好浸住啲米，等佢过咗水之后咧，搅一搅。我有段片嘅，你可以翻去睇下喺 YouTube 度。咁跟住咧，倒咗啲水。好啦，洗完三次之后咧，静待十五分钟，唔好浸住啊。 哦，即系干咗佢，就咁摆喺度，干摆喺度。 佢个米咧系干身噶嘛，原本。你咧就等佢吸收一啲水分，令到佢咧就有种软绵绵嘅感觉煮出嚟。咁啊，攞去煮咯。煮完之后即刻要落醋。 立即 嗱，唔好等啊，唔好等，即刻要落醋，因为落呢一刻咧，嗰个饭咧系吸水啊，系非常之丰富嘅。如果你呢个时候过咗呢个黄金时期嘅，你再落醋咧，其实佢又唔系吸得好好。 咁啲米就会啊，啲饭就会湿啦。 O、okay、K， 就会系嘛，即系感觉上就分开咗啦，就唔系喺个融入咗喺个饭度、 哦，即系唔够黏。啲醋 ，O K。 系啊，个味道唔够喺个饭里边啦，入唔到去饭里边，有分离咗咁样。咁呢个第一系米啊，最主要系米饭嘅一样嘢寿司。咁第二咧就因应你小朋友喜好啦，佢中意食蛋又得，佢中意食啲青瓜啊、金笋啊、萝卜啊，你可以炒咗佢又得，跟住卷咗佢又得，乜都得。咁 样咯，明白。OK， 正好，今日翻去试下先。 正啊，就洗米呢， 洗米 嘅 技术 要学啦。洗米我真系好求其嘅咋，我咪捽三下咁啊，算数。 最紧要落一落去啊， 争好远噶你个味道。 我争好远， 你今晚可以试噶，系啊，你真系可以试下。 好啊， 个同学仔试完之后都话啲米好味咗好多。 啊，外母太太，如果我真系又想今晚请个女朋友整个日本餐佢，我哋一般街市可以有冇啲基本嘢又简单又易处理又似出嚟似日本菜嘅？ 嗱，而家当做嘅咧就啲南瓜啊、粟米啊、莲子，新鲜莲子啊，因为而家系荷花嘅时期，咁啊新鲜莲子配日本百合啊，或者系淮山啊，咁呢啲都可以用到啊。南瓜简单啲嘅，你话南瓜加落个饭度，加埋粟米蒸一个饭，咁就一餐咯。 南瓜饭， 南瓜粟米饭， 南瓜粟米饭，系啦。咁啊，莲子加百合咧，你又可以加个糖水咯，加个椰奶又得啦。 呢个日本嘅咩？莲莲子百合糖水，系咯。 日本百合啦， 哦 ，OK， 系啊，日本百合加香港嘅莲子，新鲜莲子，所以我哋要心土不二啊嘛，食翻香港嘅嘢有少少， 即系好似你同你老公咁样，系咪？ 但系咁喎， 中日结缘啊！ 阿文本太太，如果我净系请个女朋友食嗰个南瓜粟米饭，同埋整碗糖水俾佢，会唔会嬲咗啊？ 惊我话你黐 皮啊！佢即刻走喎， 咗佢啦。咁啊，仲有一个炒莲藕啦，莲藕炒木耳啦，咁啊一个主菜啦，咁其实已经好丰富啦。如果你两个 斋菜 咧， 斋菜 咧，我想有少少肉。 肉你就随心啦，你中意食咩肉落去，咁你咪放落去咯。炒香咗啲肉加莲藕或者木耳。 哦，即系其实你可以用，可以用即系鸡肉又得，或者系猪肉又得，就摆落去头先嗰个，嗰个系胆嚟嘅。 自己喜欢。因應自己喜歡， 其實咧，阿黃本就咧，頭先跟你所講咧，係咪你哋自己即係日本家庭咧，都真係比較少食魚生嘅，即係唔會喺屋企無端端今晚又一大盤嘅，冇㗎， 一 年得幾次啊咋？ 睇一年食幾次？ 真係幾次㗎咋？你睇人哋啲日本電影，就好大件事啊，係嘛？你先至會嗌盤魚生翻嚟，仲要好珍而重之嘅，好開心啊！耶，咁樣有得魚生食。 就算你近海嗰啲人咧，佢真係一係燒啦、蒸啦、煲。鱼汤啦，咁样又好少，真系长期食生鱼翻噶。 阿岸本太太，咁啊，岸本先生喺度夜晚，咁你整咩俾佢食啊？ 嗱，咁啊，梗系当做嘅蔬菜，有咩煮咩，雪柜打开，咁啊自由发挥咯。咁啊，睇下佢今日或者呢排出去食咩又。 做少少咯。如果唔系嘅就打开雪柜有咩做咩噶啦。 嗯，阿、嗯、黄本太太咧，介唔介意问你结咗婚几耐啊？ 我结咗婚十年啦。 十年啊？哦，系、okay、啊。其实而家咪已经好似融入晒日本文化里边噶啦，即系已经过一个日本人嘅生活噶啦。可唔可以咁话？ 日本人嘅文化，始终我哋都系香港啦。咁、嗯、啊，中即系中日啦，可以系啦，中日合璧都会有啦。咁、嗯、样，咁、嗯、去到日本嘅就会个感觉会大啲，因为个节气上啊，同埋嗰个生活文化，咁、嗯、又会深入啲。但系日本文化实在太深啦，即系好多嘢要学嘅话咧，系一个好深嘅研究嚟嘅、嗯。但系真系好精彩、嗯，我都觉得好精彩，系、嗯、值得。了解下嘅， 我谂真系每一个地方嘅文化其实都系会好精彩，同埋真系需要一啲深入嘅时间嗬。阿敏太太，当然头先你有讲到嘅就话，诶、欸，原来日本都有讲紧节气嘅，当然我哋中国亦都有24节气啦。嚟紧我知道8月7号就已经立秋，咁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喺日本咧会唔会亦都有一啲乜嘢嘅，即系可能系应节嘅食品啊？我哋就有中，我哋有月饼啊，系、 嗯、 咪？日本有冇呢啲咁嘅嘢噶吓？会唔会庆祝噶？ 啊！日本咧，如果立秋咧，会你唔知有冇见到一啲类似兔仔嘅和果子？ 有， 嗯， 有 中秋兔仔、月亮。 哦， 啊、你哋日本都有嘅，哦， 有噶。 即系佢个造型，呢、這个和果子其实有时平时你都会食噶啦，但系其实你系讲紧嘅就系中秋 兔仔咁样嘅， 特别限定。 系特別限定喺日本嘅，咁啊會做一個兔仔嘅樣啦、嗯，會做月亮嘅樣啦，咁、嗯、我做係咯，做唔同嘅和果子啦。跟住咧，我哋咧有一次我都係中秋翻日本咧，咁我奶奶就用一個火槍嘅類似嘅嘢咧，即係好似烙印咁樣燒落去咁咧，開火，跟住辣落個和果子度，好靚噶！ 哇，幾有心機， 係嘛？即刻變成個少女，即刻變成個岸本少女， 心心眼。 睇得出佢心情几开心， 系啊， 谂翻你开心， 系啊， 好，咁、 啊、 我哋多啲啊向呢方面学习下， 系、啊、有机会再同阿岸本太太 再倾过，好， 多 谢 晒， 大 恩 娜娜。 心声要去寄存，再寄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随风飘散得优雅。 就林中了，将时间带到12:29，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听紧风骚快活人啊！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雨势都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下个礼拜初仍然有骤雨。12:30之后翻翻嚟我哋节目咧，会有片段人间一个故事送俾大家嘅。先听咧12:30嘅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何诗蓓在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勇夺银牌，是港队在今届第三面奖牌。她在决赛游出52秒27，再次刷新亚洲纪录。澳洲泳手麦基昂以破奥运纪录成绩夺金。继日前在200米自由泳夺银，何诗蓓成为港队首位取得两面奥运奖牌的运动员。她赛后表示都获奖感到很开心，说赛前没有太大期望，只是想好好享受比赛。在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之下可能表现较好，认为比赛表现80%和心态有关，如果自己若果紧张就会难以发挥。她以平常心冷静面对赛事，又说今次策略是直冲之后继续直冲，在最后10米低头直冲到终点。他对很多香港市民有观赏赛事，令他得到支持和鼓励，觉得很感动。奥运羽毛球混双铜牌战，港队的邓俊文和谢影雪以局数0-2不敌日本的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组合，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已经是港队在这个项目历来最佳成绩。首局日本队表现进取，多次快速到网前抢攻，最多领先过港队7分，其中1分双方打足70板。东野有沙期间球拍断线，要跑出场边更换，再赶返球场接波，其后邓俊文扣杀得手，最终落后是追至落后12-17，但最终以17-21先失一局。第二局港队多次领先及后被追平，尾段更加被日本反超前，港队落后至18-20之后追至丢时，最后亦都以21-23落败，以局数0-2不敌日本队。香港电车系统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最大的服务中的双层电车车队。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当香港运动健儿在东京奥运缔造历史的时候，香港电车亦都获得了世界纪录。陈帆在电车活动上致前，他说香港拥有完善交通系统，每日香港市民和旅客出行高达1200万人次，当中90%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他说电车系统服务香港已经117年，是最早期的交通工具之一。他形容电车是叮叮声，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回忆。政府在上环士丹顿街上贤居进行强制检测的执法行动，检查大约9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其中20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已经向这些人士处定额罚款5000元，同埋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他们在指明期间内接受检测。当局说相关大厦早前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今朝派员在大厦出入口查核受检人士的检测证明，确认他们是否已经按有关要求进行检测。行动由今朝大约7点开始，直到上午大约10:30结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出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2点，跌553点，成交金额97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3点，跌18点。

仲记得大约十年前有一日，我又无意中经过呢间学校个小学部嗰度，见到个好细小嘅人扑一声跑出嚟，我吓到我即刻停车，好彩冇撞到佢啫。睇清楚，哦，原来一个扎咗马尾嘅女同学，佢用好奇怪嘅眼神望咗我一眼，跟住拉开门就上咗车啦。 对唔住啊，叔叔，头先咧我太心急截车啦，所以突然之间跑出嚟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你吓死人啦，唔紧要唔紧要，喂，咁你下次小心啲啦，头先如果叔叔得唔切就弊噶啦，知唔知啊？ 知道啦， 去边啊？ 唔该，落湾仔啊。 咁湾仔边度啊？ 近嗰个泳池咧。 哦，知知知，好啦，小妹妹你扣安全带先啊。 知道。 得未啊？ 得啦。 开车啦吓。 哦。 第日嘅差唔多时间，我又嚟到呢间学校门口，放学嘅钟声响起啦。我见到啲女学生三五成群咁行出嚟，一路有讲有笑。喺人群里边，我又见翻琴日坐我车嗰女仔啦。佢一行出学校门口，对眼就不停喺度揾，佢揾咩咧？后来一见到我嘅车啫，佢就好开心走埋嚟话： 收收。真系好啦，我仲惊今日咧会坐唔到你架车啊！ 哦，我咁啱喺附近摆低个客，咁啱啱经过嘛，谂起你哋放学，睇下有冇人需要坐的士咯。 啊，有啊有啊，嗰、那个咪系我咯。去湾仔泳池啊，唔该。 好好好，冇问题冇问题。 唔该。 我系一个唔中意讲大话嘅人，嗰日系我第一次同佢讲大话。其实我今晚冇接第二个客，我专登嚟等佢嘅，或者应该话我等我个女。就系咁，每日嘅放学时间，我都会嚟到呢个学校门口，佢都会好准时咁出现，坐我架车去湾仔，由小学坐到中学，从未间断。去接佢已经成为我每日嘅指定动作。我哋由最初冇咩倾，到后来乜嘢都讲。 叔叔啊，你以前读书嗰阵咧，争唔争考试噶？ 考试就唔争，最争派成绩表。 点解嘅？ 吓，点解？惊考得差咯。唉，叔叔，我真系可能蠢啊！无论我几努力咧，啲成绩都系好麻麻。我老豆啊，好恶噶，次次派完成绩表咧，佢嗰啲叫藤线炆猪肉啊，你哋唔识噶啦吓，梗系啦，分分钟藤条 fit fit fit 啊！ 哇，用藤条打噶？ 会噶。 哇，咪好痛、 啊。哇，以前啲爸爸妈妈好恶噶，细路仔如果曳啊，考试唔合格，嗰啲咩藤条啦、铁间尺啦。我啊，即系乜嘢都俾人打过噶啦，边有你哋咁幸福啊？而家啲唔打啦，你阿爸有冇打过你啊？吓？ 我阿爸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死咗噶啦。 唔好意思喎、睇你啲伤心事先。 唔紧要，系咧，你最初系点样会揸的士嘅？ 哦，唉，我头先咪讲啦，我读书唔够人叻，我又中意揸车。咁你话啦，有人俾埋钱我，日日游车河，几爽啊，系咪先？ 咁又系。 哎呀，弊啦弊啦弊啦！哎呀，死！挂住同你讲，揸过龙添。我帮你兜翻佢嗰个湾仔嗰边。 叔叔唔使啦，其实咧，我唔系住湾仔噶，我住北角噶。 哦，咁点解你次次都叫我喺湾仔嗰个泳池周围嗰度摆低你嘅？ 因为我根本系唔够钱坐到落北角咯，但系我又想坐你架车，咁咪唯有坐到去湾仔再转小巴咯。 哦，原来咁，好啦，今日我车到你北角，你俾翻湾仔个钱我得噶啦。 咁点得噶？ 一于咁话，一于咁话，读书人唔好乱嘥钱，知唔知啊？ 哦， 你俾翻湾仔个钱我得噶啦，我车到你落北角啊，你话个地址我听啊，一于咁话啦吓。 哦。 人哋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呢句说话嘅道理我系明嘅。 不过当真正要分开的时候，难过亦都是必然。 叔叔啊， 嗯， 今天你车我去北角啊？ 哦，好啊，落北角啦。做咩啊？冇心机嘅，同同学嗌交啊？ 唔系，叔叔啊， 嗯， 坐埋今日，我以后都唔可以再坐你架车啦。 哦，点解啊？点解啫？ 我妈咪带我去英国，佢话多数唔翻嚟噶啦。 哦，原来咁样去英国。 叔叔啊，我讲个秘密你听啊。 嗯，咩秘密啊？ 其实呢，我爸爸都是揸的士的。 哦，是啊。 嗯。 哦，咁啱啊。 是啊，而且真是好啱啊。你哋个车牌呢，揸一个字㗎咋。吓，佢个车牌係 1623, 你嘅车牌就係 1628。 是啊，咁真係，嗯，真係好啱啊。 是啊，我仲记得以前佢日日都会嚟学校接我放学㗎。妈咪有时都会话佢，叫佢不如揸多两转，赚多啲钱仲好啦。个女咪由得佢自己坐校车咯，但系佢死都唔肯啊，话要亲自送我翻屋企啊。直到后来，佢因为有病入咗医院，就冇再嚟接我啦。因为个病发现得比较迟，唔够半年，爸爸就过咗身啦。当时仲系读紧小学嘅我咧。在每日放学的时候，还会很习惯地站在学校门口那里去找他的车，然后才会想起爸爸走了，不会再来的了。直接到那天，我突然见到你的车和他的车牌，我真的很开心啊。于是马上跑上去接你的车，我明知自己不够钱的，我都宁愿日日不吃东西，坐你架车去湾仔，之后再转小巴，因为我突然觉得爸爸好似翻咗嚟咁啊！望住你同埋你架车，我真系好开心，好似爸爸又嚟接我放学咁。叔叔啊，多谢你啊！呢十年嚟，如果唔系有你，我可能根本读唔成书，因为我根本冇心机读。不过我要走了，希望第时仲可以有机会翻嚟见下你。你自己小心，保重身体啊！ 嗰日我一路听佢讲，一路忍唔住自己嘅眼泪。佢落咗车之后，我先够胆喊出嚟。其实我都有个秘密冇话俾佢听。以前我女都系读呢间学校，我女同一样都好中意擦马尾。有时佢都会叫我接佢放学，但我心谂，梗系赚钱好啦。点知有一日，佢放学嘅时候太心急，被车车到，我未赶到烟，佢已经走咗。我嗰日仲有好好生意，好忙，但系点知道我赚咗咁多钱，今日点？真系好憎自己，为咗赚钱，连个女最后面都见唔到。从此我一得闲就揸车去学校门口，望住啲同学，我感觉好似佢又翻嚟。我真系好希望我有机会接翻佢放学。跟住我就遇到呢个女仔，一接就接十年。今日最后一日啦，我呢个女去英国读书，听日开始我唔会再嚟啦。十年系时候摆低。 With a search of that well-known sadness, and I have to sit down for a while. The feeling that I'm losing her forever.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诗蓓再下一城，奥运女子100米自由式勇夺银牌。东京奥运，香港泳队史无前例夺得两面奖牌，为香港泳坛写下新一页。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每站风光旖旎。记挂卡中单柜，待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雪到红眼，你是代在刹那相拥发早吧，上次那未完唐伏，余下半段副歌，厚重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吧，要计时间，活着去抵抗世 到咗呢个节目要讲拜拜嘅时候啦， 系、可唔可以容许啊？俾啲掌声你 咧，犀利啊！ 但我觉得应该可唔可以想喺呢度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有冇一啲有水泼嘅眼镜啊？我只眼 蒸汽啊， 直头有晒啲眼泪滴晒喺里边，我睇唔到嘢。好辛苦， 人生本来就是悲欢离合，是不 是？ 是，嗯， 好，是啊，希望送这一首歌曲给大家，就是希望你们珍惜每一个在你身边的人。 风骚范文星期一十点钟约定你 Radio 2再见， 好吗？下次见，拜拜。 上跑车沿直奔海滩，自拍自己水泼冷又慢，来又往动作好黑板。 星荡漾于心间，定了这章，方知得拖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空间，悠然落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像青春。Thank you.